举为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强调发展朝中友谊。金正恩话：今年系朝中建交七十周年，亦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对两国具有深远意义。在朝鮮半島局勢進入關鍵期的情況下，進一步密切朝中友好合作關係是時代賦予的使命。他說將堅持和習近平的友誼，全力推動兩國關係更上一層樓。金正恩強調和習近平在一年內四次會晤，增進了互信，展現出守望相助的朝中特殊關係，為兩國發展提供堅實的後盾。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0点，升12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4点，升咗16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95，瑞士法郎1.015，澳元0.715，加元1.337，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01美元，卖出1,275.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星期日 K-pop 一下，集结最新韩文歌，人气 No.1 火速送上，一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同你旋动 K-pop。 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韩旋风秋雪，旋动 K-pop 新势力。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学界超声道， 4月20日重新出发， 介绍本港学界艺术和体育当中不同领域不同范畴皆有超卓表现的新星。 钟杰良分别请来香港竞技体操代表， 大家好，我是黄晓莹， 港大田径及网球队成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祖欣。 2018年世界华贵小姐冠军。 Hello 我是 Mercedes 彭美斯， 文字工作者。 大家好，我是 Miss B。 逢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啊，有霸气过阿田、啊。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边嗰只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咪啊！咪住先。我不是恐龙，我是龙猫，我是何远东啊。 桂花田， 黄耀祖， 还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啊，假期快乐啊，黄。 王耀祖早晨啊，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早晨啊，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王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东东何远东，早晨啊，所有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啊，礼拜五啊 ，Happy Friday， 系啊， 亦都系 Happy Easter 喎，系嘛？ 系啊，系啊，复活节快乐、 哦。今日系正日啊。 啊，一年几日啦，系啦。 系、 哦、 啊、嗯， 因为我其实咧，即系自从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咧，即系我嗰份工系冇假日嗰啲。 大家咁话啦， 系啊， 我已经忘 记咗。三年级都系咁噶啦。 系点样噶？今日系咩？即系其实正日系几时咧？ 复活节啦，咪一年三日，一年四日咯，去到星期一咯。 系啊， 系啦，因为复活节假期啦，冇话正唔正日嘅，系、不过应该系今日嘅，系啦。 都系嗰样嘢啦，有假放就开心啦。我哋要翻工嘅一样都开心啊，系咪？ 当然啦，系啊，因为假期先听到你嘅听众 ，Hello， 你哋好。 Hello， 你哋好啊！嗱，今日我哋 Happy Friday 啦。如果大家咧想要点唱嘅话咧，冇问题。而家咧就已经可以上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有一个言，我哋一阵间尽量读，因为其实我哋琴日已经收到几多 fans 啦，一阵间咧都会读晒出嚟啊。fans 机嘅号码咧就系 23396453，有个人喺度，哇，系乜嘢号码咧？ 系啊，哇！ 咁有个号码可以讲嘅。 系啊，咁其实咧，我就最中意讲天气噶。而家咧嘅天气咧，27度，相对湿度系88%。今日大致多云，有一阵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 系啦、大家留意住天气啊。但系今朝早上咧又湿又热，其实琴晚瞓得都好差吓，因为即系 冇开冷气啊。 冇啊，冇啊，开风扇啊。 我、哦、有、啊， 即系太湿啊。系啊，湿度咁高咧，你唔开冷气 咯。 系咪啊？ 可以抽湿机，抽完间房干咗之后咧，就开风扇吹嚟瞓觉。 由于我咧即系之前部抽湿机坏咗之后咧、哦，我就冇买，因为我有暖风机、嗯。因为我发现啲暖风机其实同抽湿机咧有差唔多嘅功能嘅啫。咁仲可以令到即系间房和暖啲。咁其实瞓得会舒服啲噶嘛。咁、样咁跟住我就冇再买咯。咁但系咧，我琴日开咗啲暖风机，又顺便暖埋啲衫啦，因为都唔会干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跟住我就发现哇！好热喎，热得滞喎， 咁都好合理。 最后我就开翻冷气机瞓觉， 都要噶，其实都嗱、但系嗰个湿度几高唔紧要，因为我哋听日有个目标 嘛。系啊系啊， 你达到听日嗰个目标嘅话咧， 你买乜机都得噶啦， 咩机都得啊，屈机都得啊，听日真系 啊，系啦系啦。咁啊，由于呢个复活节咁多部咧冇人中， 嗰阵时都已经8000万噶啦， 系啊，咁冇人中女累积嘅时候就噔一亿又嚟啦。 系啊，我已经咧部署好。晒噶啦，不过当然啦，个策略 好啲咩啊？ 我嗱，首先咧啲钱我已经知道点用噶啦，但系咧都要买 你唔使谂多啦，哎呀，东东呢啲嘢系咪？唉， 唔系噶，我真系好好筹备噶，要做几多善事，我唔俾你讲你嗰句啊，系啊，所以中嗰个咧应该系我嘅，咁但系我唔会话俾你听我点样去买嗰个策略嘅。 哦 ，OK， 好啊， 系啊， 好啊，系啊， 嗱、 啊， 我上期就中咗啦。 嗯，哎呀，你又恭喜你啊！你但你恭喜啊！ 我用10蚊一条电脑飞，我中咗640蚊咯。四个字， 所以嚟紧呢个你真系冇， 系你都系冇啦， 系咁话。其实边有咁好彩嘅做人啊？系咪先？尤其是我呢啲咁样嘅衰人啊？系咪先？即系你中得到四个字，觉得自己好叻噶啦，好似用晒咧成世人嘅幸运成分咁样啊。 OK， 我讲到咁尽，你哋都唔帮我兜嘅，点解？ 我 唔使 成 人， 我成世人咩？有咁我啲 quota 俾翻我哋啦嘛。 系啊，咁咪好咯，你用晒你啲幸运啊，咁样你都系凭实力噶啦。你都知道自己个样系 嗱，有多个希望系咪？ 系多个希望啫。 咁你买少少啊？ 我少少啦，因为即系其实就唔建议大家赌博嘅，我哋都一场定讲嘅。不过即系咁大嘅彩池咧，又即系好似 十蚊买个希望啊，觉得 好似好犀利啊！ 唔系哦，嗱十蚊买个希望，我自己觉得唔算赌博， 系啦，即系咁咯。 即系你攞10000蚊攞好多钱去搏嗰种咧，过大海搏一搏嗰啲，我觉得系赌博。十蚊搏一搏。 不如问下你哋啊，记唔记得咧咁耐以嚟啊，有几多次咧去咗10亿唔系一亿嘅彩池啊，叫做嗰、那個獎 金，我記得係有出現過嘅，但好似後屘咧都係俾人哋瓜分嗰啲咁樣噶，係 嘛？哦，都有個瓜分嘅，係每次可能都係中0.5嗰啲咧，即係 好似上次嗰個1亿中1亿。过亿嗰个咧，佢唔系买咗 半注啊， 咁样咯，所以有都有几千万，千万好似。 原来咧都有成10次嘅1亿彩池，都好夸张嘅。咁你又记唔记得由几多年开始增加到49个号码？ 哇！真之前是46个啊嘛， 同 埋、我记得之前好似咧有上限嘅，最高咧系攞3800万噶嘛， 系啊， 而家就冇上限啦， 而家冇啦，系啦， 呢个我都唔知喎。 系嗱，原来由2002年咧就即系啦，马会咧就将佢咧就增加到49个号码，又增加咗机会，不过就增加咗多啲玩法咯，又好似话。 咁咯。 都系，但系 都系 多 都要中六个号码嘅啫，冇咁多号码 系嘛？系难度高咗嘅，不过佢降低咗啊嘛。 但系个彩池高咗啦嘛。 咩以前好似三个半字先有啲奖品噶嘛，而家系 奖品添啊，系嘛？ 系啊，点啊送啲咩俾你啊？ 嗰几百蚊啊跌都跌咗啦。 送两包爸爸奶俾你咁样，真系。 系阿木同大家讲下呢啲开心嘢嘅啫吓。 系啦，但系咧嗱，我哋就大家有一个希望啦，系咪？不过有阵时咧，有一啲嘅希望啊，你话一亿啊，可能系纪录嚟嘅，但原来有啲纪录系假嘅。嗱，世界纪录，我哋即系耐唔时就会讲噶啦。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会话，哇，又破一个世界纪录 啊！ 见证住一个世界纪录，嗰件事系好开心噶嘛。 啊咁又之前有冇加嗰個健力士先？ 嗱 嗱呢個好緊要嘅喎，因為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呢個健力士咧，係真係有人咧去做呢個公證，同埋睇下你呢、這個叫做諗住打破呢樣嘢咧，有冇重複到噶嘛？ 係啊， 通常都係一噶嘛。即系即系话， 都系一啫， 即系话，即系冇人做过嘅，冇人做过嘅， 唔系一定冇人做过嘅，你可以破 打 破嘅， 有 啲 挑战嘅。 我自己咧系有见证过健力士世界纪录嘅诞生嘅，系因为咧即系做一啲嘅活动嘅时候啦，佢哋成件事咧有一个譬如关于跳绳嘅，跳绳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嗰个朋友咧系嚟自日本嘅，跟住咧佢真系用个 pat 嚟跳绳，佢坐喺地下嘅，点样喺地面嗰度系啦， 弹 中几多下咁样咧？佢成件事，因为真系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系有代表嚟到香港见证住呢件事，同时间咧亦都要即刻拍摄咗之后咧，就有两个朋友，起码我见到啊吓，两个朋友咧就要即刻入一间房度睇翻电视逐格重播，真系，因为其实嗱，我呢一个纪录咧，我记得系有成十几年之前嘅历史噶啦，已经系，咁嗰阵时咧，真系要仲系讲紧逐格重播啊吓，就数翻究竟系咪破咗一个世界纪录。跟住佢哋要互相讨论完之后咧，先至出嚟，系啦，先至可以公布。我哋确实呢一个系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变咗之前咧要做一个咁样嘅活动咧，喺就算我系个司仪啦，我哋喺个彩排上面咧都花好多心机噶，因为要谂下啊，如果得嘅话会系点样，唔得嘅话会系点，佢哋大约要用几多时间去验证呢个纪录等等啦。咁之后咧，我都仲有做过几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嘅，就好似阿展咁样讲，健力士呢三个字咧就真系话俾大家知啊，好有可信性啊， 系品质嘅保证， 可以咁讲。不过如果有阵时咧，耐唔时你又会听到唔同嘅活动啊，就会话：哎呀，我哋又破咗一个世界纪录啦，破咗一个世界纪录啦。但你有冇谂过，原来佢哋讲破咗呢个世界纪录系假嘅咧？ 唔系咪先？所以头先咪话咯，有冇加头先三个字先？因为头先咧加埋健力士嘅时候，佢哋真系有个大会咧，搵派人嚟咧去做呢个见证咧。即系睇住你哋，唔系话你哋讲你就系咁样噶嘛？ 可能佢都有派嘅，今次呢单嘢 佢有派噶。 不咁系咪真系嗰啲人员啊？ 嗱，唔知啊吓，点解咁样讲咧？因为今次系一个政府嘅宣传活动，就宣称破咗个乜嘢嘅世界纪录咧？件事咧就系今年二月嗰度做嘅，就系话咧破咗全球最大嘅方糖金字塔嘅一个宣传。 你讲多次咩金字塔？ 全球最大嘅方糖金字塔。 哦， 我冇讲错。 方糖即系一粒粒嗰啲方糖。 一粒粒个方糖，因为佢咧嗱有张相可以俾大家睇嘅，佢咧就真系用咗好多方糖啊！仲见到我哋食卫局嘅局长陈肇始喺度咧，就将最高嗰粒咧就摆落嗰个方糖金字塔个顶 度，即系好似嗰啲香槟金字塔咁样系嘛？即系倒香槟嗰啲咁样咧，一路倒砌嗰啲杯咁样。但系佢咧就系呢个 类似咁样， 即系总之就用方糖一粒粒嘅方糖去砌咗一个金字塔啦。 咁佢就喺度封顶啦， 系啦，系啦， 好威啊！我觉得 本身系可以好威嘅，因为咧佢哋咧就宣称呢个咧就系全球最大嘅方糖金字塔啦。总共咧系用咗三万几粒嘅方糖噶，嗱嗱，其实我睇到呢一度，我唔理佢个世界纪录系咪真啦，我第一样嘢就系谂，咁呢啲方糖会唔会攞翻嚟用嘅咧？三万粒，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要攞嚟做一个 gimmick 嘅话咧，其实都几浪费。嗱，我哋首先我哋当。佢哋系会循环再用嘅， 在场人士之后饮嗰杯热饮咧，就会用翻 攞翻去食卫局俾所有嘅员工饮嘅。 哇！但系方糖咧都好似好耐冇见过佢咯，嗬？ 唔系我屋企又用方糖。 你屋企用方糖 嘅， 因为 OK 系，因为通常都系用包包咧，咁同埋嗰啲茶餐厅已经好少咯，有个 罂 仔 粒啦。Coffee shop 有阵时会有咯 ，coffee shop 有阵时会有。总之佢就咁样砌咗一个嘅记录啦，但系就俾一啲嘅传媒揭发咗，认证呢一个记录嘅机构咧。怀疑啊吓， 是在2012年的时候已经被内地的民政部列入了一个名单里面，就是批评这些组织是举办一些评选活动去敛财的，并不是真是一个受认证的组织。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政府很多时候他们要做一些宣传、推广、其实都会找一些公关公司、或者其他的公司帮手、 都要啦，都要啦， 他策划的这样。而今次这个顾问公司砌方堂记录的这个的噱头就是由这间顾问公司去提供的了。咁但係仲係由呢間嘅顧問公司呢就提供呢個協會，就係叫做世界紀錄協會嘅呢個機構呢，就係話啊佢哋可以幫得到手，咁樣呢就是一個世界紀錄嚟㗎啦。但跟住而家就俾記者踢爆咗呢個世界紀錄協會、其實一早已經喺內地呀。 黑名單嚟㗎啦。 都係因為2012年嘅7月嘅時候呢，新華社呢已經查出咗呢個嘅協會呢係有問題嘅。即講到明就未必好可信。內地都有一個咁樣嘅名单出咗啦，不过我哋香港 唔系互通嘅咩？佢哋呢啲嘢，原来系唔系 咧？ 系 啊， 原来唔系。 嗱呢一个嘅世界纪录协会嘅呢一个嘅背景，而家好受关注啦。 系 突然之间佢喺呢一个嘅顾问公司咧，系要俾钱佢去做呢一件事嘅， 系啊， 即当出场费咁样啦。 知啊知啊， 你帮我验证呢个纪录噶嘛？咁所以而家第一样嘢就系究竟呢一个宣称嘅世界纪录系唔系真嘅咧？咁样，其次嘅就系、是。点解呢一间公司已经被列入咗黑名单？呢个嘅顾问公司继续会聘请啦，而有关嘅我哋香港嘅啊有关当局咧，好似唔知呢件事咁样噶喎。 啊，真系打 pat pat 啊，真系 尴尬哦。 唔系，即系唔系搵清楚，即系嗰个即系叫做合作单位啦，因为佢帮佢噶嘛。 系 嗰个背景系啲乜嘢嘅咩？同埋点解唔系搵即系搵？最有叫有權威啦， 真係見歷史， 真係見歷史嗰邊咧，係咪因為都係價低者得嗰啲咧？因為政府做嘢會係咁噶嘛， 係咪價低者得？我就俾個數字你 啦， 整個顧問費用啊。是用了290万的，是而被这间顾问公司去聘请这个协会去认证的费用呢是14708元。 哇， 要给钱的这件事。 但当然我知道要给钱啊，那他人家都要做事的嘛。 即是你给了那间顾问公司，那间顾问公司呢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认证机构。 那他们真的渣咯，咪不得咯，这样不是咯。 成件事。 哇，搞一个公关活动啊都需要啦。哇，我又要砌好这么多方堂。 哪个话这样。叫你找我哋咁强大嘅香港电台，我哋边使咁多嘢啊？系咪先？ 哇！我哋290万其实真可以做到好多嘢啦，系咪？但人哋成个活动做咗几多宣传啊？各样嘢我哋唔知啦。 系 系啦，咁总之咧，你谂咗呢个 gimmick 咧，就大家都 approve 噶嘛，你冇得净怪人噶，即系所有成个你成个政府嘅部门，你都点咗头啊？呢个 gimmick 好 嗱，咁咪学下我哋咯。我哋想当年，我哋话我哋电台咧都做过一个健力士嘅世界纪录大全嘅，就系讲紧啊，早几年咧有一个咧，普天同唱万人。青年音乐会记唔记得啊？我哋 记得 系啦、 啊，我哋有声、音都有即刻转播添，我记得 系咯。我哋仲就喺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风水嘅时间去转播啊嘛。有个最多人喺电台现场直播中合唱，万人大合唱，我哋都有埋健力士喺度见证噶。 系啊，即系所有嘢理应系有规有矩噶嘛。 咁你哋有健力士呢三个字啊嘛？ 咁佢哋都系政府部门啦。 系 啦，跟住咧记者咧就翻查翻记。就话呢个世界纪录协会嘅网页系点样讲嘅咧？佢就话喺2009年咧就喺香港度登记注册嘅，专门咧就收集一啲非体育赛事。 我想专门就系呃人 嘅，又唔知啊，而家疑似嘅啫， 系登记到噶，2009年都已经。 佢就话咧专门咧就系收集一啲非体育赛事嘅民间世界纪录嘅机构嚟嘅，但同样地喺佢哋网页上面系显示咗佢哋纪律嘅标准系乜嘢咧？就系话。根据互联网检索的数据综合评估而定的。咁就即係我同埋你，大家都可以去做呢个世界纪录协会啦，係咪？ 只要我哋注册登记呢、這个呢一间公司就得啦。 跟住我哋就要上互联网度 check 翻啲资料，究竟有冇人多过我哋呢个纪录呢？咁就变咗嘅话，系咪就真系太？ 我真系，我真系儿戏。 我今日睇到咧，有记者咧，真系打电话去啊，即系问咧，话你 系 咪会协助我咧？咁咧嗰边咧都真系话，你只要俾某一个费用咧，我哋系真系会协助你。其实乜嘢纪录都得噶。 哦， 即系我当送 份礼物俾你都得噶。 其实本 身就算 系健力 士世界纪录嘅话咧，都系原则上去到好多纪录都可以嘅。有啲你会话咧，咁、都有个纪录噶。 佢好奇怪嘅，总之即系越嚟越奇怪都有个，但系即系人哋真系喺度见证住。真系 即係好多年歷史啊， 同埋 你 認真好多，即係嗰件事。 係啊，你可能會話嗰個嘅研究係有啲怪嘅，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咧係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數據去引證，話俾你知你係咪真係破咗個紀錄。不過今次呢一個世界紀錄咧，都真係可以話嚇啊，好尷尬下食衛局啊嚇。 好啊，俾只歌佢。 大地变得灰暗，欲望的热火闪着裂痕，深不息，叹不息，漆黑不堪苍生，忘掉理智是一种遗憾，烧滚的挣扎掀起颠覆的脸，消失的真相仿佛划破夜空又出现，没有了过去，戴上了面具，走入了抗争的领域，冷眼笑看得到失去，我有我的规矩，太多腥风血雨，成就这紫色壮举 Just open your eyes、oh,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掌声，忘掉理智是一种遗憾，烧滚的挣扎掀起跌覆的脸，消失的真相仿佛划破夜空又出现，没有了过去，戴上了面具，走入了抗争的领域，冷眼笑看得到失去，我有我的规矩，太多腥风血雨，成就这赤色壮举 Just open your eyes， 要看世界生活败，我有我规则，我独卖，历经我最智慧如来，到底怎样分开？也许不明不白，谜底有谁能解开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let it burn. 张学友《赤色壮举》。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喺网上面咧，我哋都有听众啊，就同我哋讲佢话喂，乜原来豪仔系去咗台湾啊，使唔使帮佢报个平安啊？咁样 哦，系啊，琴日咧就已经问紧佢啦，喂，有冇事啊你？因为台湾咧就琴日咧一点钟啊，啱啱我哋完节目嘅时候咧，啱啱踏出我哋嘅直播室门口嗰步咧，佢就喺度地震啊！ 系啊，即系咧话咧，即系虽然嗰个度数啊未系最强啦，六点一度啦，花莲嗰边啦，不过咧就话咧系一个都几浅层嘅地震、啊。 地震啦、啊，系啊，浅层地震其实都系严重嘅，因为喺湖面啊嘛，系 啊。 但我哋琴日成件事都几好笑嘅，因为喺我哋自己风骚快活人嘅 group 里面度咧，即系有我哋嘅监制嗰样嘢，第一个 post message 问豪仔你有冇事啊？咁嗰个咧就 系 我哋嘅监制陈德顺，其实陈德顺咧喺日本嘅， 系系啦，佢其实都喺里边噶， 系啦，佢又好担心咯。咁跟住咧，我就即刻问翻阿陈德顺咧，就系话：喂，唔系、哦，我睇到咧日本咧都好似发出咗呢个 海啸 警 告， 警告 哦、 你都要小心喎、 啊。 咁 唔系咁啊，即系我最唔知道，因为我喺度打紧电脑啊嘛，就话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啦，地震啦、啊、咁样。跟住阿祖祖话地震，但系日本嗰边都有海啸警告咁。 不过暂时睇到咧，即系希望啦，即系受伤嘅人系有嘅，咁系未去到太严重嘅情况。 但系佢哋嘅防灾意识咧，真系好强啊！因为我见到 咁就喺地震带啊嘛， 系啊，唔系即系虽然系咁啫，但系都可能会有啲惊恐噶嘛。但系佢哋好短嘅惊恐之后咧，就已经好快识得连小朋友咧都知道啊点样躲避啊， 嗯、 又唔系好混乱，同埋好人性嘅光辉就系、是、我见到又系啲护士咧揽住嗰啲 B B 咯， 系啊，系啊，豪仔咧又同我哋交代两句 嘅。 佢就話報平安之餘咧，話佢都感受到啊，感覺到即係搖咗幾下嘅，不過就安全嘅，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咁、如果咧大家有屋企人啊，有朋友啊， 去玩啊， 嗬，係啊，都真係問多一句，話提一提示佢哋小心小心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简化非政府机构申请发展过渡房屋的行政措施。乐善堂有意改建九龙城乐善堂小学为过渡房屋，总干事刘爱思欢迎政府的做法。他说由于现时土地用作教育，若果改建作过渡房屋，需要更改土地用途，涉及收取租金和補地價。他們二月已經向地政總署申請豁免，如今政府公布新措施，既可以節省金錢，亦都可以令到行政程序簡化。劉愛思說，順利的話，期望明年第一季接受申請入住，整個項目可以營運大約兩至三年。對於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草案，免試引入海外醫生，医学界立法会议员、医委会委员陈佩贤话：，医学院国际排名是按照院校资源、文献影响力等得出，未能反映学生水平。他说香港回归后是一国两制，难以做到新加坡只是承认内地个别院校的做法。陈佩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内地的医生，只要通过执业试和实习就能够来港执业，但若果他所属院校不在免试名单，就无法来港，除了不公平，亦都可能有司法复核。公共医疗医生协会执委马仲仪说，协会反对废除考试，说若果培训本地医生，还有大量不同国家背景的医生来香港，可能为公立医院带来更多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下个月25号至28号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将会获新任日王德仁接见。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月底到访，成为德仁继位之后首位获接见的国宾。特朗普亦都会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到时可能会检视计划改造成航空母舰的出云级驱逐舰。三名专业登山好手在加拿大西部遇上雪崩之后失踪，被当局推断已经死亡。三人来自奥地利和美国的登山者，介乎28至36岁，在当地星期二前往位于卡尔加里附近的班夫国家公园，计划挑战海拔超过3200米的登山路线，期间遇上雪崩， 搜救人员沿住山路发现三人留低的登山设施和线索，推断三人已经遇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只家庭装嘅复活蛋，咁啊，梗系要有我彭爷爷程振鹏啦， 仲有小白爸爸同靓猪妈。 靓猪妈即系我朱海婷啊！ 要三代同堂，点少得？仲有我 O 仔同 B 女啊！ 爸比真系有个 B 女、啊， 咁即系四代同堂啦、 啊！二台为你加添爱。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回归人心：极权临近的香港文化经济学》，作者许宝强； 《霓虹暗色：香港街道视觉文化纪录》，作者郭思恒； 《拱心石下：从政18年》，作者吴凯仪； 《余英时回忆录》，作者余英时。 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12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投票。 大新聞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單好一單壞，想聽邊單先呢？ 壞先啦。 正所謂冇新聞就係好新聞，今時今日仲有咁多新聞，係咪壞新聞先？ 咁好新聞呢？ 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仲有得睇喎，咁仲唔係好新聞？ 頭條新聞今晚8點， 港台電視31。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我华，咗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茉莉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嘅，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骁勇可攻啊！ 唔系，先等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7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早早，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风头火势，头先都系同你讲少啫，点会用尽你一生嘅好彩呢？你系有嘅，你净系睇咗你啊，嚟到呢度做节目啊，已经系你嘅幸运啦。人你几年 经有得同你拍档啊， 咪就系咯，你嗰度 三生都有幸、啊， 真系噶，所以咧，你唔好觉得自己唔好彩啊，东东你都系啊，你都有份噶、 啊， 不过今次唔好同你争啊嘛，系咪？我一亿俾翻你啊嘛， 系啦，大家又真系可以手下留情啊嘛，OK， 你有幸运嘅，你好多时咧有努力啊，就要有幸运翻嚟噶啦，我哋即系吓知道呢个拍档咧好鬼努力嘅，因为佢知道勤力咧就会有。有收获噶，咁所以咧佢成日都好勤力噶，所以嚟紧咪有收获咯。我哋有请我哋嘅拍档，好幸运嘅黄耀祖。 如果幸运之神真系眷顾我嘅话，一次啊，一次啊，我想中1億啊！ 睇到网上面嘅一条都可以话疯传嘅短片啊！睇到呢段短片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感觉咧系笑嘅，但到笑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哎呀，真系有啲苦涩嘅味道啊！究竟系一条咩嘅片段嘅咧？话说个标题就系咁嘅，佢就系话啦，港铁大战大妈 VS 后生仔，跟住下一句咧就系话。边个粗口流利啲？讲紧嘅系乜嘢咧？就系呢条片段入边啦，应该咧就系东铁线嘅，就有一位咧就讲广东话嘅后生仔啦，就同一位应该系比较佢嘅母语系普通话嘅女士啦，可以叫系大妈啦。OK， 佢哋两个就嗌起交上嚟嘅，都系一啲好琐碎嘅事，即系究竟嗰、那个，因为嗰个大妈咧，喺佢大髀上面咧就抱住一个我谂系大约四五岁到嘅妹妹啦，咁样，可能咧大家中间咧坐嘅时候有啲身体嘅接触。碰撞啊咁样，佢哋就开始嗌起交上嚟啦。喺呢条片上面度咧，一开始咧就见到呢位男士咧就系闹呢位嘅大妈，跟住亦都因为呢、這个咁、当然啦，大妈有回应佢啦。而后尾咧呢一位嘅后生仔咧，佢就开始咗讲讲呢个粗口啦，用粗口去闹呢一位嘅大妈啦。粗口咧都真系好粗俗噶，而且咧都系牵涉到屋企人喺入边度嘅。但呢位咧大妈就点样咧？佢唔可以输啊嘛，系咪？佢就用翻呢几个字回应翻呢一个嘅后生仔。开头咧就系讲广东话嘅，总之成段片里面咧就呢几啲粗口字咧就飞嚟飞去，飞嚟飞去咁样咧，即系 v 运运 v 运运一样啊吓。到最后尾咧，呢一个大妈咧就可能广东话冇咁流利啊，佢觉得自己输咗啊，佢就咧用唔同嘅国语嘅粗口咧就闹翻呢一位嘅后生仔就系咁样。其实成件事最主要咧，你就见到佢哋两个闹嚟闹去，闹嚟闹去。点解网上会疯传呢？因为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啊，件事咧其实真系几好笑嘅，好似系得啖笑咁样啊。大家就开心啦，笑下啦咁样。不过阿祖睇嘅时候咧，就真系有另外一个嘅谂法啊。因为记唔记得咧，阿祖一开始话，其实呢段片里面除咗有呢位后生仔，有呢一位大妈之外，其实仲有一个坐喺呢位大妈只大髀上面，大约四五岁到嘅妹妹嘅咧。如果你睇到呢个妹妹嘅反应嘅话咧，你就会觉得。点解呢一个会被封存，同埋点解会觉得好笑？大家个讨论点，点解会成日会系话，究竟呢个后生仔赢咗啊，定系呢位大妈赢咗？佢哋边个个粗口流利啲？因为其实一个片段一开始嗰阵时，你已经会见到佢哋嗌交，而呢位妹妹攞两只手揞住咗个耳仔之余，仲喊咗出嚟。后尾咧就应该有其他嘅屋企人咧就抱走咗呢个妹妹。其实你就睇到呢度咧，你已经会知道，系我哋喺日常生活里面咧，好容易会同一啲认识又或者唔认识嘅人咧，会有啲摩擦出现咗嘅。始终地方唔系好大，人又好多，咁有阵时喺公共交通工具度，你撞到我，我撞到你，嘈两句，其实讲真啦，一日都唔知几多单啦，系咪？但只要如果你要去到讲粗口或者真系变成一个咧，哇，好激烈嘅一个口角嘅时候，你谂翻，如果现场其实系有小朋友嘅话。呢、这个后生仔系啊，你讲啲粗口几流利都好啦，唔会令你变得型咗噶。呢位大妈，你用广东话你双语都得啦，广东话又得，国语又得啊！啊，去闹翻人哋，你好似保护住自己咁样。但其实如果大家谂翻个情况、就是，真系有一位妹妹，佢系咪适合喺呢一个环境里面听到你哋嗌交，而且仲系要讲啲咁粗俗嘅粗口呢？喂，是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即是说除了有这个妹妹之外，还有其他的乘客，也都会有可能有其他的小朋友的嘛，是不是？有阵时要去表达你的意见，我觉得是需要的。喂，我们经常说有 say 嘛，什么年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东西想想，有东西想讲的，我都说我赞成你去讲的。不过同时间都要想回，你去表达那个方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像这个这样，那个妹妹揞住只耳，而且喺度喊埋出嚟添，我谂如果佢哋谂深一层嘅话，有阵时嗌交都系为咗攞个彩啫嘛。但其实呢个彩系唔系真系要攞呢场交，系咪真系要嗌呢？嗌咗呢场交之后，其实就算你嗌赢咗，你又得到啲咩？而家你得到嘅就喺网上俾人哋疯传，见晒你个样噶，啊咁唔知道你老细或者其他屋企人啊见到之后，会觉得你好威啊，定系其实？不一定要嗌呢个教啫，系咪？风头火势呢几日咧，真系好多谢佢啊！今日咧就算系红日啊，佢都翻嚟同我哋一齐开麦啊 ！Happy Friday！ 如果今日你要点唱嘅话，唔知道你又会点唱俾边个人听呢？我哋有请东东何远东。 我自己未点唱俾人听之前，我妈跟住早神咁早已经同我讲：，喂阿仔啊，记得帮我点唱啦！之后隔咗一阵，佢全公司嘅所有同事都话：，哎呀，我想点呢只，我想点另一只。阿妈，咁多位同事，我咧一阵间会尽量满足你哋嘅要求嘅，但系请快啲去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其实呢我諗世界各地呢入大学呢其实个竞争呢都好大嘅，即係其实大家学生呢即係早排考啲个 DSE 呢即係都好辛苦啊，我都见到呢我嘅邻居呢即係都好不眠不休咁样去好俾心机咁去溫书，咁我有时呢即係搭 lift 嘅时候撞到佢啦，咁我都同佢讲喂加油啊你，咁啊成日都话啊读书呢即係为自己嘅未来铺路嘅，咁我都希望佢呢嚟緊会有一个好成绩啦。咁我睇到一篇报道呢，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就係其实呢喺日本呢嗰边呢其实入大学呢都係好难嘅，但係嗰个男女生比例呢往往呢都係有啲问题啦，咁早排都有报道讲过啦，就係、是、甚至乎会调低呢一啲女考生嘅成绩，咁呢当然啦呢啲事情呢係唔啱㗎啦，而日本呢当地呢佢哋其实都已经调查緊，咁其实有好多观念呢係摆咗入去嘅，咁佢就话呢其实社会上面呢就会觉得呢女仔呀从小呢就应该呢係要可爱嘅，即係你淨係要 keep 到可爱咁就得㗎啦，咁需要唔需要威胁其他男生啊，就算呢佢自己嘅成绩呢好好都好啦，咁好多女仔呢都唔夠膽话俾人哋知呢我自己係有几好。咁就以上呢呢啲事情啦，咁有间东京大学嗰边啦有个教授呢咁喺一个开学典礼嗰度呢就讲咗一啲说话呢，咁係令到所有人都觉得好感动啦，同埋引起好多话题嘅。其中一句呢佢就係讲咗，佢一句就係话现今呢嘅社会啊，无论你几努力都好啦，你都系呢无法系攞到公平回报嘅。嗱咁一听到呢句呢大家都话吓，咁即系点啊，我哋几努力都好都唔会有好回报。咁但系佢又同学生讲，其实你一定要相信呢个世界系努力就有回报。点解佢咁讲呢，就系、是、原因就系话其实你唔相信呢样嘢嘅话，你根本上唔会有再有动力去向前嘅。而点解你努力就会有回报呢，就係、是、因为一直以嚟呢其实周围呢有喺个环境嗰度有好多人都会鼓励你啦，帮咗你啦，推你一把呢，其实你嘅成果呢先至会俾人哋肯定同埋赞赏。因为呢其实世界上啦有好多人啊就算你几努力都好，大家可能喺工作上面啦或者你都会听过嘅，即係成日都会话吓唔係呀嘛，就係、是、你呀、啊、你都可以做到，反正你都差唔多啦，都係 ok 啦。我相信大家呢都有听过呢啲好难堪嘅说话，咁但係呢位教授就同大家讲，你哋呢係要 keep 住努力嘅，但係唔好淨係令到自己不停向上爬，反而呢係要关心一下你四周围嘅嘢，你要关心一下有啲弱势社群，因为上天俾你哋嘅才华呢唔係淨係满足你自己一个嘅啫。咁我睇到呢度呢我都即刻喺度諗啊，其实我哋自己每一个人呢嚟到呢个世界啦都应该会有佢嘅功用嘅。咁争在你发唔发挥到嘅啫。咁而家日常生活啦，大家个节奏好快啦，大家好多时呢都会留意有好多资讯嘅，但呢大家都好多时呢都可能淨係会留意手机啊，又或者呢淨係关心自己想睇嘅嘢啫，冇乜留意真真正正活生生喺你旁边嘅人同埋事。咁我喺度呢即係奉劝大家，即係不如又唔係奉劝嘅，同大家讲句，即係其实我成日都听到心动不如行动啊。呢句呢我觉得唔一定係口号嚟嘅，其实我哋都可以发挥少少嘅能力，例如我哋可以做下义工啊，即係得闲去社区中心啊，又或者睇下有冇啲咩地方係有需要嘅，例如早排呢有人会去呢个沙滩啊，可能係執嗰啲塑胶啊，嗰啲废料啊，又或者呢点样呢清洁啊，帮手啊，帮下你身边呢隔离邻舍 嗰啲公公婆婆啊咁樣。咁早排咧，我見到咧有一個咧就係話有一班青年人咧就係喺元朗啊，直頭咧喺度愚公移山啊。咁其實做咩咧？咁其實就係幫咧一間客家大屋咧，佢哋維修嘅。咁維修嚟做咩啊？咁其實咧就係想將佢咧變成咧一間課室嘅。咁依度咧，據報道寫咧，其實當日咧佢哋嘅維修嘅時候咧係有落雨啦。咁因為咧由於冇車路啦，咁變咗佢哋又要自己搬沙包啊、磚頭入到去嘅。咁其實依班人都真係喺度做緊義工嘅啫。而最緊要嘅係，如果佢哋成功維修咗依間客家大屋變成一間教室嘅話咧，咁就可以令到依笪地方變成一個小朋友一個場地啦，可以同小朋友咧讲下古仔啊，煮下饭啊，耕下田啊，听下音乐咁样。大家可以会话，其实咧呢啲事情咧我都可以做嘅，我下次咧我都一定会去参加啦。但系大家真系要记住，心动不如行动，唔好将呢啲嘢摆喺个口度。大家试下落手落脚，真系踏出第一步啊！风头火势。咁我今日就好开心啦，即係又可以参与呢个点唱环节啦，而最开心呢亦都係可以同两位拍档再见返祖祖同埋桂花田。咁希望呢喺不久嘅将来呢亦然可以为大家服务，听到我把声嘅有请桂花田。 点啊？你想讲咩啊？你咪有啲隐喻，你有啲咩心怀？ 我冇卖广告， 系咪有唔舒服啊？ 系啊，系咯，你觉得好似今次系最后一次咁嘅？点解？ 唔系，我未收到你哋放假嘅通知嘛？ 哦、 你哋早啲早啲讲啦。 我哋知噶啦，所以你放心啊，好快又会见到你噶啦。 睇下唔见咗边个噶咋？明明咧揸车嘅朋友或者系揾食车嘅大哥咧都叫晒救命啊！泊车位唔够啊，好无奈，唯有咧泊街围泊。咁啊，深水埗仲话要起个咧地下智能停车场。咁点解审计署佢刚刚出咗个报告就话葵芳停车场有75个泊车位喺天台层封闭咗5年都唔俾人用咧？仲有死车停喺政府嘅停车场泊咗喺度1至11年，政府都冇人跟进任何死车停喺停车场里面，嗰压晒啲位，令到政府少收咗300多万，咁都得嘅咩？都未计其他政府停车场啊。另外仲有明明啊，大家都话即系好多话家庭咧生活困苦啊，住劏房啊，排唔到公屋啊，有工做咧，有工做嘅朋友咧，点储极钱啊？不吃不喝都唔知几多十年咧，先至买到楼，先至话买到楼，但有啲咧储极都话买唔到楼，改善唔到佢嘅居住环境。点解又有报告咧？又查到政府有好多嘅物业空置咗喺度多年，唔用冇人理，仲有200多间校舍唔改变呢个用途。喂，有啲校舍停办咗36年啦，都冇用过噶。咁成日都话土地供应问题，明日大屿。咁仲话要用200亿买呢个物业作为社福用途？喂，政府，你有地方唔用唔改建，走去租市场嘅地方，仲要租贵同区4倍租金啊！佢咁多去租啊！仲有啊，又叫地产商合作起楼，又叫慈善团体帮忙，仲叫埋啲市民有屋冇人住，喂，攞出嚟共享啊！喂，有冇搞错啊？其实大家知唔知咧？政府啲嗰啲空置地方咧，嗰啲物业啊，佢话要嚟做咩啊？佢话要嚟储物啊，唔知佢哋有啲咩嘢要储喺度，可唔可以同市民讲解一下你用啲咩地方储啲乜嘢呢？你如果呢係将嗰啲，如果将嗰个空置咗7年嘅旺角街市，空置咗超过10年嘅花园道员工宿舍，加路连山道嘅宿舍，有咁多空置嘅宿舍校舍改建佢，其实已经可以帮到好多呢有需要嘅市民啦。嗱，而家呢有70年历史嘅九龙城乐善堂小学呢，嗱佢哋呢就做到今个学年呢就完啦。9月之后呢，佢会将校舍改建成有50个单位，面积由180至240尺嘅地方做呢个过渡性房屋，俾排咗公屋3年都上唔到楼嘅市民啦，又或者居住环境太过恶劣嘅家庭去申请，可以呢就租住2年嘅。咁当然啦，都要经过审查啦。连慈善团体都将咁有价值嘅学校改变 改建为帮助市民，政府你在做紧啲乜嘢？其实你知唔知咁样好失礼、好羞家噶？ 喉咙很干，所以爱上你的吻，嘴唇需要觉得曾被谁期待过，身体空虚，所以爱上你拥抱。胸膛需要记得，也被怀念过。何必需要动心？我只要相信我本能。需要就是愿意，我是人。因为野心，所以爱上你之间，不再需要觉得曾被谁束缚过。寂寞，所以爱上你肌肤，体会需要记得，也被承受过。留不住你的心，我只要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人，也留住疑问。清楚你的肉身，不需要俘虏你灵魂。像个地道动物那么天真，两个人互相的欣赏，爱情不过是这样，给予妄找的对象，本质上都是一样。不要想的那么抽象，爱情不过是这样，做起来我们还不是一样。不过还有事要做，身体需要觉得没被冷落过。说的太多没有动作，为什么我等你，你等我就不算罪过？抽象，爱情不过是这样，做起来我们还不是一样。两个人互相的欣赏，爱情不过是这样，给欲望找个对象，本质上都是一样。不要想的那么抽象，爱情不过是这样，做起来我们还不是一样。 陈奕迅低等动物 好适合咧送俾你头先风头火势 嗰单新闻 系啊， 好嬲啊，系咪啊？ 听到都嬲， 真系听到都激嬲啊！但有啲嘢除咗听到嬲，见到嗰啲新闻有时都真系都几嬲几火噶。 喂，但我睇到你呢个咧，我谂我如果我系当事人，我会紧张，我会有啲惊惶失措， 系， 但系我未会嬲咯。我反而會覺得 啊好啊，揾你嚟做啊 咁樣嘅喎，會係 啊咁好啦。如果係咁嘅話，後面嗰啲人嬲豬啊， 後邊嗱， 我 都覺得 係 後邊嗰啲人嬲住，仲要嗰啲地方咧，通常都係得一個，正常 有陣時兩個嘅幫幫手咁樣。 睇下繁唔繁忙時間啫喎，都要。 係啊， 講緊係乜嘢咧？ 咪就係話有嗱，而家便利店咧好多功能嘅，係啦，因為咧，哇，其實你如果有冇試過企喺佢個門口嘅隔離嗰個玻璃嗰度咧，其實便利店咧裡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機構咧，擺咗佢裡面咧，佢係服侍緊好多好多唔同嘅機構。 我知啊，即係譬如我網購咧，咁咪成網購嘅。如果我要退货嘅话咧，我入翻落个袋度，跟住咧攞去便利店，佢就已经帮我收走咗。 系啊，我都试过，仲要好方便添啊！ 所以佢咧，即系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公司啦。嗱，咁样话说咧，即系便利店里面有职员咧，就话近日咧就要收一个客人咧嘅叫做走 缴费嘅服务啦， 系 想去交钱。 系啦系啦，咁啊咁但系咧， 唔知交咩单咧，成萬蚊喎。 信用卡都得啦。 O K， 信用卡都可以便利店噶。 我唔知，我问下 咋。 我就未试过喺便利店交。信用卡嘅，我覺得最主要交錢要交10,000蚊啦， 電費嚟嘅， 我唔知啊，係 啦， 10,000蚊， 佢就攞咗去便利店度交啦，好啊，俾10,000蚊啦，咁你唔係俾支票喎，佢俾現金嘅喎，咁現金啊冇話即係嗱，除咗話毫子，其實便利店都收毫子噶嘛， 係 啊， 係咩啊， 佢都找毫子啦， 點知呢位朋友佢一嚟唔交我。找数，哎呀，怼咗一栋嘢过嚟俾佢， 一沓个， 一沓个， 20蚊纸， 一沓20蚊纸，10,000蚊20蚊纸，10,000蚊20蚊纸有成500张嘅， 喂， 但系问题嗰个便利店冇嗰啲银行嗰啲数钱机噶，成日都怼过嚟俾你，哎，你睇下啱数啦，咁样。 我会话，如果我系嗰个便利店嘅职员咧。即壓力會好大，因為驚數錯錢啊嘛。 咪就係咯，喂數錯錢佢，喂數雖然你話數錯都係20蚊啫，即係可能一兩張咁，咁都係唔抵噶嘛。 但要再數過多一次，但我想問佢嗰沓20蚊紙係咪好新速速嗰啲咧？連繩子都未拆嗰啲咧，一沓咁啊一磚咁樣俾佢。 佢咪之前咧收咗好多利是啊，而家攞嚟用啊，嗰啲廿蚊紙點會有咁多20蚊紙帶出街嘅咧？ 冇人去考證嗰、那個即係要交錢嗰個人，但我想話佢收到個。500张20蚊纸，点样摄落去嗰个叫收银机嗰度啦？会压咗啦，系咪？从来真系好薄一页噶嘛。 我就知道咧，嗰位便利店嘅员工咧就嗌救命，花咗好多时间，因为喂，即系惊数错钱入自己数噶嘛，压力会大噶嘛。 系啊，辛苦晒你啊，同埋排紧后面队嗰啲朋友都等一阵啦吓，佢冇办法，你要收10,000蚊嘅20蚊纸。 空手证协助善后嘅人员以木板支撑部分被大火烧至脆弱嘅墙身。圣母院方面话，将会兴建一座临时嘅木制教堂，喺圣母院关闭维修期间，俾信众同旅客参拜同参观。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3点，升13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30点，跌5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跟住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94，瑞士法郎1.015，澳元0.715，加元1.337，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24。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路道落斜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慢线是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荃湾和二合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石荫路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十二点。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 2000零歌再重聚。 唯望得主清赞已足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茉莉，你听紧咩？听到笑咪咪咁咧？ 我换咗个新嘅电话铃声啊！好好听噶，唔信你听下。 Hello， 我系小叔叔 Uncle Shu，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茉莉、敏感时刻。 咁今个星期五你就要听实敏感时刻啦， 因为萧叔叔嚟讲中文啊。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我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茉莉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嘅，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等等先，等等先。 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早早，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诶、hey, ，翻到嚟风骚快活人，而家咧嘅天气系咁嘅，而家27度，相对湿度系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生效咗啊，系到今日嘅12:15。如果未出门口咧，大家就记得带定把遮啦。 喂，我冇、啊，出咗门口冇带遮喎、啊，今日、 hey, 我有带遮，我遮埋你咪得咯。 琴日你都冇带都冇事啊。诶、 hey, ，后屘我有翻到屋企攞遮，因为琴晚好大雨啊，好彩有攞遮咗。 诶、hey, ，唔紧要啊，你都冇今日你冇时间翻屋企啦，你一阵间都要去排气啦。 咦，你而家系笑我啊，润我定系咩噶？ 唔系啊， 即系话你忙啫嘛。 系啊，我有听阿田头先讲嘢噶，你系勤力啊嘛，你有回报噶。 诶，好，俾封利是你， 咁就啱啦。诶，唔知大家咧细个嘅时候咧，冇幻想咧，即系自己可以参加嗰啲小学常识问答比赛啊？即系咧 有。 是咪啊？ 幻想啊！头先佢话 你参与过啊？田 我冇啊， 梗系冇啦， 我都唔识嘢， 学校唔会揾佢做代表噶。 喺学校自家喺落去面玩嗰啲就有嘅，但系出去咧代表学校咧就对唔住啦，我哋打波嘅啫。 我觉得我同阿田咧可以参加校际是非问答比赛，即系呢件事上面啲是非应该要点样讲啊？ 知唔知嗰个 Miss 同阿 Sir 原来一齐嘅嘛？ 梗系知啦，嗰阵时眉来眼去，我见到噶啦。 A 班嗰个女同学咧暗恋个 D 班嗰个男同学。 错，嗱系 B 班个男同学咧，首先暗恋 A 班个女， 其实系 A、C 班嘅女同学暗恋 B 班男同 学。哇，好复杂啊！ 有个咧，就算唔系校际是非咧，我哋 联校系咪？ 系啦，或者我哋学界啊，或者电台是非问答比赛啊，阿田应该都可以，诶，代表我哋风骚一战啊！ 其实我系收风嗰个嚟嘅，我从来都唔讲出去噶。 系啊， 系啊， 我下次你， 但系好多人咧就讲俾我听，咁就知我口密咯，系咯。 哇，咁咪话呢啲俾我。 好听噶， 因为你口疏， 我冇明白。 虽然你眼细，但你口大嘛。 系啊 系啊，哇哇，我完全答唔到嘴啊！即系分分钟乱讲一句都死啊！即系而家 唔紧要啊，因为唔系太认识你咧， 你 可以 都讲下嗰啲电视台嗰啲是非啊。 系啊系啊， 我就好 你知得多啲喎，你贴地多啲喎，东东。 加而家个时间 做咩窒晒口？ 咁敏感，仲讲咩是非啊？ 讲咩都错， 讲咩都错。 有其他嘢讲，可唔可以讲下咧？点解突然间咧，嗰个大台咧，突然间就出呢啲买烟花嘅广告嘅？ 喂，其实呢个 噔噔噔噔咁样，跟住啲烟花广告， 我唔知啊， 唔系啊，唔系曾经我哋咧， 好讨厌啊，其实 嗰啲方张西望嗰啲咧， 系啊系啊， 即系都有讲过噶嘛。其实佢买咗个广告时间啫嘛，佢真系 即系播咩都得嘅啦。 佢播咩？佢落广告啫嘛，嗰间公司。 哦，嗰间制作公司播啊？ 系啊，制作公司自己俾钱噶。 系啊， 讲紧乜嘢啊？吓， 系啊，突然间咧会有一个好唔正统嘅一啲广告咧，就喺度摄住十秒到嘅时间啦。 系啊， 咁样跟住我就吓做咩？可唔可以？因为成日都要你哋排嗰啲 run down 咧，即 系 有啲可能十秒整咧唔够啊，咪摄个位落去啦。原来 系， 原来系嗰间公司 买 广告。 佢 买 嗰 个 时间系黄金时段嚟噶。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无啦啦咧吓错，即系吓到你一个措手不及。 即系一个好唔正常嘅广告，譬如一啲正常嘅广告咧，就系会系咁搵啲代言人啊去 sell 啊卖广告，起码卅秒咁样。 系啊， 嗰个广告净系得个画面啦，爆晒烟花喺后面啦，同埋一啲字咯。 系，同埋 跟住有少音乐咯。 个质素咧系朦朦地嘅， 流到 系因为 八十年代。 系啦，八十年代嘅个底嗰个颜色， 嗯， 有趣啊！展啊，不如你都啊买翻个时段，做翻十秒，嗰十秒阿展净喺度拨头发，系咪先？ 好靓啊！ 净系不停哇，桂花田，桂花田， 所以我哋 跟住十秒 完， 系 啊，完 啦。 咁究竟卖咩广告咧？ 冇啊，唔好理咯。 OK， 系啊，最紧要系有 noise 啫嘛。 我哋拆到太远啦。你本身话校际常识问答比赛， 小学而家改咗小学常识问答比赛。 OK， 咁就系咁样嘅。咁你哋两个都冇参加啦。我都冇参加过嘅。 好， 因为但我细个觉得嗰样嘢好威嘅，可以代表自己学校咧。即系我都有喺屋企嗰啲时间系会为佢鼓掌啊，加油啊，同学咁样。 我即 系 有见到自己同校嘅同学参加， 系啦， 我仲有参加过嗰啲咩合唱。唱团啊，校际朗诵节啊，嗰啲咁样咯。 哦，嗰啲你就系摆埋一堆，即 系 即系有个位嘅，读中啊。 梗系啦，我细个读小学嗰阵时好犀利噶，不过中学另外一个人啫嘛，变咗。 系，我哋明白嘅。头先你同阿片讲到自己嗰啲中学嗰啲，我哋都明白嘅。 咁你读中就自己参加嘅，好彩你唔系合唱团咋。 系啊，自己一个啊。 咁唔知摆你喺边度啊？ 系 摆最前咯，唔系睇唔到你都真系咁矮身得系咪？ 唉，好啦，又翻嚟啦。咁啊，事完咧。就是咁样嘅，嗱呢条问题咧，我相信大家都识答嘅。 好，我哋试下先 啦。啊，呢条问题好简单嘅啫。 成日话嗰啲咩小学生嗰啲功课好难做咁啊，我哋答唔答到啊？田 系啊，嗱呢条咧就系佢问啊，九点呢个四十五分，如果咧转用二十四小时制。咁係應該點呢？ 九點四十， 你講緊呢個係咩啊？即係夜 晚 啊？ 九點 晚上 哦，二一咯， 二一四五咯， 係咯， 係二一四五， 係 啦，係啦，嗱，你呢個答案呢？啱喎， 哦好啊， 但系咧个小朋友 你唔能够话我错嘅又 系啦， 二十一点四十五分咁样， 但系咧你试下用你即系流利嘅普通话讲嚟听下，即系晚上九点四十五分， 我有数过呀， 开始点 四十五分 系啦， 系 错 吓， 你错咗啊，系你答案错咯， 佢问问题系要用普通话答啊。 唔系啊， 佢就系问咗呢个问题。 佢就系问到嘅问题就系、是 哦、 啊，晚上晚上 九 点 四 十 五分转为廿四小时制嘅时候 系 点？ 系啦，你答咁咧，个小学生咧就用咗普通话就答佢，即系二十一点四十五分咁样。咁跟住咧，主持人就话俾佢听错， 因为有冇解说啊？ 因为咧嗱，依、這个解说咧就真系要解说，因为咧。呢、这、一個片段咧，其實咧喺網路上邊咧，即刻哇，即係好多人就會話：，哇，點解你話佢錯啊？其實佢答啱嘅喎。 但係佢就用咗國語嚟答，所以就話佢錯啦。 關鍵就係呢一度啦。咁咧，原來咧就係話，其實咧依個小學校際嘅通識大賽啦，2019啦，即係其實香港電台好似出邊有張 poster 嘅，我見到。係啦，咁咧就話咧，其實因為咧主持人咧問緊依個環節咧，係會分別用廣東話啦、英文啦同埋普通話咧問十二條問題嘅。 係。 咁咧，如果咧主持人咧系用广东话问嗰啲问题咧，你就系要用广东话答嘅。 哦，用英文问就用英文答。 原来佢有规矩嘅。咁但系头先咧，题目好明显地，佢就系用广东话就问。咁你佢系 急得滞就用咗普通话答， 系啦， 所以就 可能真系小朋友， 佢、应该咁讲啦。答案系啱嘅，但系你用咗 个 语言系啦，就错咗，咁就唔得啦。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问答比赛咧嘅赛例咧，一早咧已经列明噶啦，就话除非咧题目有特别要求，否则咧一律需以发问时同一嘅语言作答，使用咧其他语言作答咧就即系答错。咁、所以咧，其实个主持人咧就判佢咧答错咧，其实系啱嘅。 但系喺网络上面就有好多人就系话吓，系咪咁样都错啊？ 嗱，你先啦，嗱， 疑紧呢样嘢咯。 老老实实啦，咁即系如果嗰啲人冇睇到头冇睇到尾嘅话咧、即系唔知道原来佢已经有赛事规则嘅话咧，咁佢就哇咦点解佢即系讲紧又讲紧中国矛盾嗰啲咁嘅嘢啦，系咪啊？咁但系如果佢有规矩话用普通话答问嘅时候用普通话答，咁用广东话问就广东话答，咁有规矩，咁佢真系错咗规矩。 系啊，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啲网民咧就话啊，其实即系 call 翻即刻攞翻呢个比赛嘅规例出嚟啦。 咁样嘅 咁咧，然之后大家咧就搞清楚呢一件事啦。咁不过咧，即系因为而家咧好多小学咧都有普教中啊，即系用普通话教中文咧，同埋有。有时成间学校咧都系要用普通话嚟沟通嘅，咁、都有好多新闻都讲过啦。即系如果你讲广东话咧，我就告发你啊！阿祖祖佢讲，今日讲咗句广东话早晨啊，咁样即系其实而家小学咧都有啲呢啲咁嘅风纪咧会去捉噶。 嗱，如果你咁讲呢个咧，我哋应该讲翻琴日我哋睇到嗰个日本新闻啦，系咪啊？ 边个啊？ 日本啊，咪话嗰啲叫做嗰啲药妆店咧，咪好多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国籍嘅朋友嚟去做呢个售货员嘅， 系 啦，咁。咁啊，即系咁，因为太多人咧，就喺嗰度去买，即系药妆店系其实最喺日本好多人去帮衬噶嘛。 我都去买好多， 即系好多有好多旅客啦，有唔同个国籍旅客噶嘛，咁个个识日文噶嘛，系咪先？咁佢就所以就动咗好多咧唔同嘅国籍嘅员工喺度，咁就佢哋又两文三语啦，系咪？识得日文又识得佢自己嗰个国家嘅语言啦。啊，竟然咧即系有啲叫做华人啦，就走去帮衬嘅时候咧，咁、那个员工啊，好好，我嚟帮，即系嚟招呼你，用普通话。同佢对答啫嘛，即系话介绍一啲产品啦，佢俾老板闹。 哦，嗱，其实我都有听过。 系啦，咪嗰个新闻嚟噶啦，直情。 系啊，我直头亲身试过。我喺机场嘅时候咧，喺免税店买嘢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你都知啲糖仔饼仔咧，即系每一样都好得意噶嘛。咁、我买俾我家姐两个女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去到咧唔识分，即系边一个先系我想要嗰样嘢咧。突然间咧，有一把好细声嘅，即系广东话。其实何生你想要咩？跟住我哇做咩？我喺日本机场做乜人咁样？咁跟住我就话我搵呢样嘢。咁跟住咧，佢真系即系话咗俾我听，我正确其实系需要买边一款啦。咁然之后咧，我就话啊，点解你需要咁细声嘅？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公司都规定噶，即系唔可以即系讲。即係你自己廣東話嘅，你要講日文，就算你識都好咧，你都要係可能指一下咁樣就算啦。 哦，即係唔可以。 哦，你明明已經識嗰個語言，亦都知嗰個客人咧，譬如知道你係講廣東話嚟，香港嚟嘅， 係 都唔可以俾佢講，即 係喺機場就係咁樣。我諗唔係規例嚟嘅，我諗一間間嘅，我都試過去藥妝店。我哋咧劇壇咧舞台劇界都有一個男演員咧去咗日本working holiday， 阿邦 咯，係啦。我真係去幫襯翻佢做嗰間藥妝店， 咁佢可唔可以同你講廣東話？ 佢就真係同我講廣東話，但係因為咧，佢好似心口咧有個牌嘅， 即係我可以識，即係我識得講邊種語言， 係啊， 可能有陣時真係有幫助㗎。 係啦，即係喺香港咁樣，咁因為其實真係有幫助，因為你即係哇，大佬藥妝店真係咁大，你揾唔到嗰樣貨品㗎，咁你真係靠佢哋即係幫手咯。 咁係咪即係話有個牌寫住話我識得咩語言，我就可以去講？即係去招呼嗰啲客人咧，如果唔係其他咧就唔可以咧。我想問， 我諗又冇明文規定， 我諗咪幫到多啲手啦。 但係其實而家講緊話嗰啲日本嗰啲老闆咧就話：喂，你喺上班時間唔可以講啊嘛。 係 啊，係啊，真係誇張得緊 有時 係 有陣時講真啦，如果你喺一個外地嘅地方，你要請一位朋友，即係譬如我去到歐洲嗰啲名店咧，我梗係行名店啦，係咪？即係你會見到咧，而家有一半嗰啲名店嘅員工咧係華人嚟嘅。好啦，唔係淨係識講國語喎。 可能有啲係識講廣東話，有啲可能係識講泰文，即係都係即係東南亞嘅朋友啦咁樣。佢哋咧就請佢嘅特別原因咧，就因為佢哋有好多遊客咧，就去到嗰個地方度買嘢嘅時候，如果你揾到一個咧大家有共通語言嘅朋友嘅話咧，係容易溝通啲噶嘛。講真，去到法國嘅話，我鬼識講法文咩？係咪先？ 係啊係啊。 但如果有個員工識得講英文嘅話咧，其實嗰件事可能已經幫到嗰單交易，可能可以完成到噶咯。係 分分鐘買多幾個添啊！真 係一個唔小心，即係如果有錢嘅話。但係呢一單而家咧就喺網路上面，就係、是、呢個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係小學哇，好長啊！呢、這個 但係冇得講啊！如果人哋個規矩都講到明啊，中文啊廣東話問就用廣東話答嘅話咧，咁你話呢一個小朋友答錯咗嘅話，咁即係都無可厚非嘅。 咁冇錯，真係冇錯。不過啲人就唔好貼跟車太貼咯，睇清睇錯先咯。今日点唱日子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吓。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喝后沉睡，横问但却恐惧被行运我们牵登对，但眼见你责怪他的眼神 流露笑容对不对，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没法再爱更需要恨，要奋不顾身继续为恨，谁计较有没有开过心，但不计代价爱一个人，大概我也免得了厮生，痛苦使我兴奋，连错爱都吸引，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曾开了一半口去问我受够没有然后，却不信万可跟那手，曾经我伸过手，却又毫无力气走，怎能够爱过了之后，连恨也不够。不爱他说下去亦无味，肯爱他不太需要道理， 爱下去不怕死，放任其实亦也因自卑。 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没法再爱更需要恨，要奋不顾身继续遗憾，谁有错错亦也不及分，但不计代价爱一个人，大概我也免不了厮守，痛苦使我兴奋，连错爱都吸引，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曾开了一半口，却又怕未算受够，然后期待着然后， 谁知我松了手，纵是毫无力气走，不容怕再爱过之后，太多记忆太少泪要流， 陈家 Kelly 陈慧琳的爱一个人，桂花田 黄耀祖， 还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想问一下阿祖同埋东东咧，当你翻学嘅时候咧，即系细个啊，翻学中小学都好啦，系咩都好啦吓，有冇试过咧？即系喺学校咧上一啲堂咧比较特别嘅，即系唔系讲紧嗰啲性教育堂啊，即系讲紧。 我点解你会 嗰个就真系好特别，嗰个真系好特别嘅， 系 特别 啫。我冇噶，我好好奇啦嘛。 你嗰间冇嗰啲噶？ 冇噶， 唔怪之咁啦，搞到。 啊，点啊？你讲下。 冇理由冇嘅，喂，东东。 是我只记得女仔有啫， 正规课程入边嚟噶。 男仔冇咩？冇教你嗰啲男仔嗰啲咁嘅几嘢嘅咩？ 冇啊！ 青春期啲改变啊，嗰啲有一个课题嘅几热衷啊！哇，买书嗰日咋，未开学啊，抡晒嗰个 張牌。唔係，不過 有買書嘅咩？唔係就咁咩嗰啲 係健教科啊嘛。 哦，健教科。 我間小學抽起咗㗎， 真係㗎。 係啊，冇教小學抽起咗， 即係嗰頁搣爛咗佢啊！大家有冇同學唔該幫我搣咗18至24頁嗰個？ 佢係 skip 咗啊！佢叫我哋，我佢直頭冇講到呢件事啊！ 咁都得㗎咩？ 係啊，學年嘅重點冇咗。 我哋話咁好啦，中學咧？ 中學我唔係因為我讀理科嘛。咁我讀生物，咁我點都要讀 human bio， 因為有 human， 我 bio 啫 ，human bio 你讀嘅， 大家都要認識嘅。係 啊，有冇啲特別嘅課堂你哋係記得？哦，由於唔係好，即係唔係課本裡面嘅，係即係喺學校裡面有啲特別嘅課堂。 我記得嗰陣時上體育堂咧，係有一啲特別啲嘅內容，譬如學打保齡球。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 好特別啊！走咗出去打保齡喎， 每一個 我想話而家都有啊， 而家都因為我嗰陣時講真，即係讀中學都話十幾廿年前啦，係咪先？ 係 唔止添啊！就大家嗰陣時咁跟住咧，即係 係唔止喎， 咪幾年前啫嘛，冇亂講啊！ 其實你自己覺得好近，其實好耐。 唔係，我記得應該係我讀中六、中七嗰陣時咧，係要上保齡球堂嘅。咁所以咧就係有一個 semester 咧，即係一個學年啦，就係變咗體育堂咧，你就唔使跑圈啊，唔使做熱身啊。就上旅游巴，我哋就去打保龄啦咁样。老师咧系会教你打保龄嘅，咁所以嗰阵时咧觉得啊几特别几开心 嘅，好特别好特别系啊，阿乐乐都有啊而家，系啊学打保龄几得意啊， 你水塘咯，即系呢一啲应该都好特别噶啦。 我咧就当时读女校咧，咁因为我即系读商科嘅，咁跟住咧就有几堂咧特登走咗出去酒店嗰度咧，系学礼仪啦，即系学女士啊， 你学过噶啦， 唉好失败啊真系。 跟住咧有一堂咧走咗去学化妆噶， 哦， 系啊， 你个堂实好留心唔走堂啦。 唔系，我觉得好另类啊，就唔系好实践啊，真系唔系斋讲啊嘛，系真系实践。佢学上完咧之后，就大家同学喺度互化咯，咁样系玩得好开心，同埋即系真系坐喺餐台度咧，哇，嗰只匙羹几点样用啊？你点样切嘢啊？系啊，真系实地咁样去做啦。哦，日本咧原来咧佢教啲细蚊仔咧，喺马路上面嘅安全咧。你知唔知佢点样啊？ 哦，我哋香港都有噶，有交通安全城噶嘛。嗰阵时有去过噶，我仲记得我去秀茂坪，跟住咧我阿婆嗰阵住秀茂坪噶嘛。 系跟住去完之后就即刻 特登嚟同我挥手啊，跟住 系啊，系啦，嗱，交通安全城我哋都有，你有 我有去过嘅， 要扮揸车啦，要扮路人啦， 系啊。 嗱，咁咧即系我哋都有啦，叫交通安全城，咁即系其实里面咧都希望大家 冇噶， 有 而家都有， 系啊，喺沙田嗰个有，系啦，秀茂坪嗰个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咧，原来日本。咧佢哋啲校园咧，佢都有呢个道路安全课要上嘅，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嚟得比较真啊，咁咧佢真系咧即系有啲有架车真系行紧嘅，但系讲紧行紧10K 嘅啫， 系 好慢嘅，即系相对地即系老实实，不过撞到细蚊仔都系真系撞到嘅。 但系如果系一个交通安全城，佢 sell 紧安全噶嘛， 系啊， 就算佢系嗰个司机，应该都会好小心啦，系咪？ 啊，系啦系啦，咁咧佢就希望咧啲细蚊仔咧可以咧即系加深印象啊，即係話我哋過馬路原來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即係突然間啲車會嚟啊，或者任何情況都話俾你聽，叫佢哋真係咧小心過馬路嘅咁。咁點知咧喺呢個叫做呢個叫做道路安全裡面嘅課程裡面咧？發生咗意外，嗰啲學生咧，佢話咧當中有成500多學生咧係親眼咧目睹嗰個交通意外。佢話係喎，佢真係係 即係炒咗車啊，定係撞到人啊？ 真係因為咧有個特技人咧就去做過馬路嘅人嚟嘅，咁即係話去做被撞嗰、那個，點知咧真係嗰個意外咧就 真係撞到呢一位嘅特技人 係啦係啦，咁即係話譬如當架車行過嚟，但係嗰個人咧唔小心衝咗出去，騎得10K嘅啫嘛。咁但系佢就话啦，当下子咧，唔知咩原因， 卷咗落车底， 系啦，一时失手，佢身体滑一滑啫，即系话跣一跣，佢就碌咗落车底，成架车就碌咗佢。佢话哎呀，真系惨不忍睹呢件事。但系虽然想教啲细蚊仔，但系竟然出咗意外。 我谂呢个真系一个意外咧，冇人会想见到噶。咁我相信咧，佢哋日本有关当局咧都会咧，即系睇翻啲小朋友嘅情况系点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下星期在北京举行，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债务危机的帽子不能盖到“一带一路”头上，质疑国际间有人自己做不到，亦都不希望人做到，批评有关心态冇建设性，损人不利己。对于美国冇派出高级代表参与，王毅话：美国今年有外交官、州份领导人和企业代表参加，而“一带一路”属于经济合作倡议，各国有参加自由，但冇阻止其他国家参与的权利。中国希望更多国家包括美国参与。王毅话：“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伙伴关系，不是地缘工具，亦都不是另起炉灶。美国司法部公开调查美国司法部公开特别调查官米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确认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没有勾结俄罗斯。但另一个焦点，即是特朗普有没有妨碍司法公正。报告引述至少十个事例，显示特朗普曾经多次尝试干预调查，但认为根据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标准无法得出结论。报告又指特朗普曾经寻求解雇米勒。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纳德勒说，报告列出令人不安的证据，指特朗普涉及妨碍司法和其他失当行为。他已经去信要求米勒不迟于5月23日到国会作证。食环署正是测试一款由荷兰引入的新型捕蚊器，设计类似有蚊产卵器，并添加一种名为比丙醚的蚊虫生长调节剂和真菌，令蚊的幼虫不能成长。蚊由于受到真菌感染，几日之后亦都会死亡，达至控蚊和灭蚊效果。食环署防治松鼠主任主管李明伟说，会先在2至3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做实地测试，大约2至3个月，预计今年底会在社区采用。强调新型捕蚊器属于辅助性质，不会取代现有的灭蚊方法。有业界代表认为，新型捕蚊器是抑制蚊繁殖，是预防措施，但若果蚊患爆发，第一时间仍然要用雾化处理。希腊政府向德国重提二战赔款。德国政府发言人说，德国充分认识自身的战争罪责，但相关赔款的事早已从法律和政治层面得到最终解决。德国致力维护和希腊的良好关系。希腊国会日前表决正式授权总理齐普拉斯向德国追讨二战赔偿，但希腊政府暂时未透露要求赔款的数额。分析认为，希腊再次向德国提出二战赔款，势必加剧两国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和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15，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斜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慢线是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园街的慢线是封闭，一带车多，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封骚快活人想在复活蛋里面加一块胶布， 想闹交可以封住对方把口， 行街睇戏就可以两个黐住手拖手， 遇到风风雨雨可以爱嚟遮伤口。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祝大家 复活节快乐！ 二台为你加添爱。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卖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订金会没收嘅。 大家好，我是刘心友，想青春弹回来，梗是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啦。肖 B 虽然讲嘢有待改善，但是他很勤力的，有冲劲。 Made in Hong Kong 有他帮手，直头画龙点睛。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直头画龙点睛， 画精彩，画画。 我们喷出嚟 嘅，系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翻到嚟《風騷快活人》啊，咁啊，而家嘅天氣係咁嘅，而家咧哇28度，哇熱咗咯，相對濕度咧係84%，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咧係到今日嘅12:15嘅。 OK， 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點唱啊！12:30之後咧就聽你電話，咁啊網上留言咧都冇人歡迎嘅，喺我哋《風騷快活人》嘅 Facebook 裏面留言啦 ，fax 號碼233-96453都等緊大家。 呢幾年咧，你會見到大部分嘅巴士啦，我真係唔知。是不是全部定是大部分的巴士？ 因为我们的幕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听众团队呢，是有些揸巴士的啦，是有些是喜欢巴士的啦， 应该都是绝大部分，我觉得是呢，即是譬如有一些轮椅人士都会坐巴士的嘛，是不是？他们呢就会有一块的好像一个踏板这样呢，就会揈出来， 是 在这个上车的位置到。那通常呢司机呢就会将它一边呢就连住架车啦，另外一边呢就在这个路人，即是行人路那边呢，因为有个石膊高了， 是啊，就搭住去咯。 系啦，就是、通常系咁样噶嘛，系咪？不过呢几日咧就网上面有一张相走咗出嚟，开头咧有啲人就跟车太贴嘅，但系讲总之就嗰张相系点样嘅咧？就有一架咧就系72号嘅巴士，跟住咧本身呢个咧就系、是、曹经就系呢个大埔同埋长沙环咁样噶啦吓，就喺个近巴士站嘅地方，嗱未埋到站嘅，见到个巴士就停低咗啦，跟住嗰块嘅跳板咧就发咗落嚟嘅，同时间亦都有一位咧坐轮椅嘅朋友咧。就跌倒咗， 哎呀， 系啦，即系真系反咗车嘅，佢架轮椅就反咗车嘅。 我想话佢嗰个踏板冇踏到去路膊嗰度嘅， 完全冇，甚至如果你睇嗰张相，架巴士直情系冇埋到站嘅、哎。我可以俾我两位拍档睇下吓，而见到咧就嗰位咧坐轮椅嘅朋友咧就跌低咗，而家 咧有一级喺度，佢要落先再上到去嘅。 因为你而家你。如果嗰塊踏板咧就去到行人路嘅話咧，冇咁斜啊嘛，就會容易啲。但如果你擺咗落地下嘅話咧，即係喺嗰個馬路上面嘅話咧，咁、就真係會嗰、那個斜度就會斜啲噶啦。咁呢位嘅坐輪椅嘅朋友咧，就真係你可以話炒咗車嘅、跌低咗，跟住咧隔離咧仲有幾位嘅應該係路人啦、啊，或者係屋企人啦、啊、咁樣咧，就喺隔離度。跟住咧，大家就猛咁開頭咧，就當然啦，全城咧就會話：喂， 有搞錯啊？點解會咁樣㗎？係 啊， 我都有見到喎、 啊。你唔可以咁做㗎喎、啊，你應該要埋咗站先至再放板咁樣嘅話咧，咁就可以幫到呢位輪椅嘅乘客咧就上到車咁樣啊嘛。 係咪都當中有少少即係佢埋站都有啲即 係有啲 QK 啊？有啲 QK 係啦係啦，會唔會咧？所以先佢埋唔到咧？ 後尾咧就有一啲現場嘅朋友咧就話。 系 啊，会唔会咁样啊？系唔系嗰个要坐轮椅嘅朋友其实即系冇，因为嗰度好多个巴士噶嘛，巴士车长唔知系你系接紧我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即系话 迟咗扬，迟咗扬手，咁佢就唔知道，所以紧急停车。 会唔会咁样？ 唔系咁样，唔系咁样。嗰件事咧就系喺个巴士站，即系你已经就要埋咗站，跟住先至落板，跟住大家任何乘客就上车咁样啦。 系， 但因为原来喺嗰一日个巴士站嘅前后系拍满晒死车。即其他车咧就霸住咗个位， 哦、 令到个巴士根本就埋唔到站。咁呢、 哎、 位嘅司机啊车长咧，其实咧佢开头咧，即嗱咁讲，唔系话帮佢兜，我点样都兜唔晒噶啦。因为咧就系、是、当呢个车长咧就见到，咦死啦，前后咧都泊满晒车咯。但系又有见到有轮椅嘅客人咧想上车，但系咧就冇一个石膊可以俾佢落板啊嘛，系咪？咁、 嗯、 当时咧车长咧就系有落到板嘅，但系佢就系想话俾呢个轮椅嘅乘客听话，喺呢个咁样嘅状况咧，你上唔到车啊， 嗯、 因为咧我冇得拍到嚟个行人路嘅侧边，再放低个板落板俾你去上车，但系。佢一放咗个板，谂住就落车同个乘客坐轮椅嘅乘客解释嘅时候咧，呢位轮椅嘅客人咧，佢就用一个几高嘅速度咧，就 drum 就谂住上车啦。 系。 咁但系谂住上车嘅时候咧，咁因为嗰个斜度就高咗嘛，所以喺呢个时候佢就炒 咗 车， 就轮进咗，就翻咗车啦。 系啊，咁啊，但系嗱呢个咧就后屘咧就话有一啲目击嘅现场嘅市民啦，就报道翻就系话，其实都唔系错晒喺个车长度嘅，系因为真系有件咁样嘅事，所以呢个咁样嘅意外先至发生咗。但大家而家都有好多嘅讨论嘅，即系嚟第一样嘢。就是说其实是不是真的成日都会见到在巴士站的前后泊晒车、 啊、 令到车长根本埋不到站。嗱今次呢有特别需要的朋友就是坐轮椅嘛。你真的要他碌落一级啦，要落到马路啦、 啊， 再上车。其实嗰样嘢已经系好危险噶啦。 真系啊，因为认真啦，因为巴士站咧就相对地比较阔嘅，即系因为佢大家知道咧，佢都系慢慢有一个斜位咁样慢慢先至驶入去啊嘛。系啦系啦，咁好多时咧嗰啲司机咧就会咁样嘅，佢唔会得正正喺个巴士站个写住巴士站 bus stop 嗰啲有字嗰个位嘅，佢、就走去前头头到尾尾，觉得哎呀我应该都唔会阻住佢噶啦咁，点知头嗰个摆。喺度应该唔阻嘅，但系尾嗰个咧又唔生性咧，见到前面嗰个咧就觉得巴士，佢都唔会即刻埋到站噶啦，喺外边咪算咯，佢冇谂到有轮椅人士呢样嘢，因为即系如果就咁普通市民，巴士见到都见惯啦，啲车成日得正正喺度，但系问题系今次呢件事咧，大家真系要正视下。 我要啊，因为咧其实咧嗱，网民就两边意见都有讲啦，有啲咧就话个车长做得唔好，即系你点样你就算即系简单嚟讲，你觉得嗰个情况唔适合俾呢位轮椅人士上车。你唔好落板啦、啊！你一落板嘅话，轮椅人士咪会可能好心急啊！即系我哋都会啦， 费事阻住后边咧，因为佢哋 系啦，又或者就算系唔好话坐轮椅啦，我哋上巴士有阵时巴士嗰个位置都未必系直情喺你个巴士站前面度停低噶嘛。你见到个巴士停低咗，可能你都会走去后少少就谂住，哦，可能啊车长停咗嗰度，我谂住上车。其实有阵时车长咧都会同你讲，唔系啊，唔系啊，我埋咗站先、我会等前面架巴士走咗，我再驶前啲，你哋先至上。有阵时咧，车长都会耍手零头噶。 哦，系啊，会啊，但系有阵时咧，啲车长咧就会喺嗰度开车咧落客啊，跟住开埋嗰、那个喂，我喺嗰度上，我乜唔知道、 啊。你又惊走咗架车噶啦？ 系 咪、 啊啊？ 但系如果咧，车长咧，即系佢就算佢明知道唔得噶啦，佢你呢系上唔到嚟噶啦。如果佢走咗，其实你一样俾人投诉噶。 系啦、啊，又或者 话你飞站， 因 为 其 实个车 长本身个心意系好噶，佢想落车同呢位轮椅嘅乘客去解说嘅。但我自己觉得咧。你諗住落車，如果你落咗塊板先嘅話，輪椅人士見到塊板未話，哦，你架車停咗喺嗰度啊，我要走過嚟上車噶啦。 但 係 佢又要 意外就發生， 但佢又要證明一次啊嘛，即係佢因為可能都有閉路電視噶嘛，你都要證明咗，其實我真係開曬，我做足曬噶啦。只不過你真係上唔到車，佢都要解釋翻一次咯。 不過咧就可以咁樣講多句，不如佢推佢啦，即係車長都推埋嗰位輪椅人士，唔好等佢自己衝落嚟。 係，因為其實話佢本身就係諗住叫佢。今日呢架车因为周围泊晒一啲违泊嘅车啊，所以我俾唔到你上车，唔系我唔想俾你上车，即系佢本身系想咁做嘅。 但系咧，依架巴士咧。 miss 咗，即系过咗一架咧，要等好耐。 七十二好少， 七十二好少噶。 点解唔上到佢啫？其实佢可以拍，头先佢都拍到埋佢，不过拍唔正喺个 拍唔到啊！直情 呢个系路中间嚟噶， 你睇唔睇到啊？佢连巴士站，即系地下咪有几只巴士站个字咧，佢摄都摄唔到入去啊！ 我意思系话，咁即系佢皮落咗板，都话哎呀，我等我即系同大声啲同佢讲，我知意思话。 其实唔落板咪冇事咯，你唔落板嘅话，轮椅人士唔会走过嚟啊！未落板，后屘咧，其实九巴咧有解说到嗰件事。佢哋有发言人咧就喺度讲嘅呢一件事咧就系十七号大约晏昼嘅时候发生嘅，因为呢一架嘅巴士咧受到附近围泊嘅车辆影响，根本佢就驶唔入到呢个巴士站，而巴士站咧就有轮椅嘅使用者要求上车，但系嗰阵时咧车长咧真系未能够完全上，即系上， 所以拍到佢里面 未及协助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个咁样嘅意外啦，咁后屘伤者咧系送咗入医院度治理嘅，其实讲到最后屘嗱，而家车长有啲人就会担心。死啦！会唔会影响到佢份工啊？咁都会担心到就呢位轮椅人士佢真系跌倒啊，咩系撞到个头噶，好似有啲脑出血嘅情况添咁样。但系我觉得最错嘅，梗系前面后面嗰啲违泊嘅车咯，大佬 影低佢啦，咪叫我即系 claim 翻佢咗，唔系佢哋乜得正正喺度，点会阻住嘅巴士车长啫？系咪先？ 系啊，因为我睇嗰张相咧，我睇唔到前面系点啦，起码见到咧个巴士泊咗喺度，后面有一架嘅七人车，跟住仲有一架 four van。即系你就系睇到后面有两架啦，前面有几多张相就影唔到啦。但系点样都讲，你拍咗喺巴士站附近嘅话，咁啊司机大佬点泊车啊？其他乘客又点上车啊？ 希望大家都真系吓，唔好净系挂住自己，都顾下人哋吓。 受伤都不控诉，怕你告别得更早，除非爱情没法有一种车道，为什么猜不到攀得有多高，曾令我不必跌倒，当一生坚持为你好，你也将双手还有谁待我 我。 有 Joey 容祖儿嘅《谁来爱我》啊，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吓，雷暴警告啊，延长咗有效时间系去到1:15，1:15，留意住天气情况啊吓。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嗱又到呢个环节，唔好觉得好奇怪，戴翻你嘅耳机，跟住听翻啲中国式嘅音乐啊，因为我哋呢一堂系讲紧古代嘅中国嗰啲嘢嘅。 系，我哋听咗好多个礼拜噶啦，佢讲紧丫鬟啊。 嗱，你冇咁讲，好嫌弃咁样。 我都唔知几中意你讲丫鬟，我觉得你讲得好精彩啊。 系，精彩嘅剧情咧喺上个礼拜已经出现咗，因为我知道今个礼拜咧开始啲细蚊仔放假，我就费事讲啲咁激情嘅嘢。 哎呀，采访嗰啲讲完噶啦， 我 miss 咗啊！ 嗱，不过咧，我都会回顾翻上个礼拜少少嘅， 系嗰啲咩查到啊，查到12:00啊， 系啦，咁咧即系几个星期咧都讲紧丫鬟，因为古代咧真系咧有呢个丫鬟咧系服侍紧老爷奶奶啊、阿小姐啊、阿小奶啊嗰啲咁样嘅，咁咧就系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丫鬟咧，除咗分级别啊，有小丫鬟、中丫鬟同埋大丫鬟咧，都仲有一个叫通房丫鬟嘅。 哇！呢个好似有啲内情啊。 系啦，系啦。咁而通房个丫鬟咧，就真系咧代替小姐咧，即系咁样，小姐要嫁过去噶嘛。通房丫鬟就叫做陪嫁丫鬟嘅。咁啊，由小到大咧，佢都系服侍阿小姐嘅。 有阵时咧，上次个礼拜讲到咧，即系阿小姐个老公咧， 做冇嘢嘛。 都需要帮帮手噶， 系啊， 系啦，咁啊，我仲要话咧，揾呢个妹仔丫鬟咧，因为知道佢终有一日会嫁出去噶嘛，都真系咧，从小咧就揾呢个丫鬟咧，系要靓靓地嘅，跟住系乖嘅，乖巧嘅，仲会教佢好多嘢嘅， 所以阿田就做唔到呢个陪嫁丫鬟， 佢咪就系嗰啲小姐咯， 系我系靓 嘅翻嚟， 系啦， 我联想唔到小姐，大姐我可能会联想。 系啦，因为咧就佢就又谂到一步咧，即系因为佢啲阿爸阿妈都会，即系可能都会话俾佢听。嗱，第时咧，如果你唔得嘅，你唔知佢得唔得噶嘛？第时大个嗰个嗰个小姐啊，即系 小姐得唔得？即系咩意思啊？ 方唔方便？唔方便嘅时候咧，你系咪想你个老公出去拈花惹草啊？又唔系噶嘛？咁唔系嘅时候， 我听到呢度咧，我觉得好惨，我已经准备想喊。 系啦，咁咧你就揾个丫鬟嚟帮帮手啦，咁样，所以咧就要即系好早之前已经拣定呢个通房丫鬟咧，要跟住小姐陪嫁噶啦。所以咧，点解要揾个靓嘅？喂，咁你都起码想约个老公。揾个好噶，啱唔啱先？如果你又讲揾个唔好，你自己又唔好，佢真系出去揾嗰啲唔系几好噶。 呢个逻辑好难明， 系真系好难明。 但又唔可以太好啊！如果唔系个老公中意咗个丫鬟， 系咯、 啊，又唔系、啊，你放心、啊。丫鬟至少咧就同阿小姐咧就情同姊妹，但系佢亦都知道咧、 哎。你见到几多啦？情同姊妹咪又抢人老公？ 唔系咯，我细细个睇嗰啲电视剧都已经系咁样。 重播嗰啲电视剧实有呢啲桥段 嘅。乜大契细契咪系？ 你又唔可以咁讲嘅嗱，其实佢去到咁样咧，阿小姐咧佢都。甘心命底嘅， 咁都甘心命底啊！做古人真系苦啊， 系所以做唔系做古人嘅女人都系苦噶，其实 当 阴公猪啊咧，因为咧即系点解咧个小姐都愿意揾一个靓嘅妹仔，跟住自己陪嫁，因为咧佢知道他朝一日自己唔方便嘅日子咧，都要阿妹仔嚟招呼老公嘅，咁啊分分钟咧真系啦，如果个你又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生得噶嘛？ 啊， 系啊，仲要 如果自己即系唔生得嘅话， 就交托俾我个丫鬟噶啦，真系啊，所以咧， 咁系妾侍咯， 就话呢个咧，通房丫鬟咧系可以有机会做埋妾侍嘅，但系。佢只系永远都系做妾侍个位置，佢永远都做唔到正室嘅。你记住下，呢、 這 个好身份嘅地位好紧要啊！ 成日话嗰啲咩小三啊、妾侍啊嗰啲咧，虽然个名啊就唔系话最大嗰、那个，但可能咧得到宠幸咧系更加多噶嘛。 咁、啊、当然都系啦，咁都冇办法啦。我梗系鬼叫自己个肚唔争气咧， 系嘛？ 古代真系古代 啫，怨个天啊！ 系啦系啦系啦，总之咧就咧即系以前咧嗰啲古人嘅小姐就会咁样做啦。嗰啲丫鬟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又系，其实自古至今都系啦。你生得靓嘅，真系命水都好啲嘅，嗬？唔知你啊，如果唔系做低 呢个道理， 低等丫鬟啦。 我哋系咪要可佢噶？ 系啊， 我哋知啊，睇你就知啊。 啊，好啦，嗱，其实丫鬟咧。 咁样去到呢度咧，分咗三级之外咧，仲有啲丫鬟好阴公猪噶， 系咩低级丫鬟？ 嗱，佢嗱咁咧，嗱丫鬟咧喺一啲大富大贵嘅屋企咧，咁佢有唔同嘅岗位噶。嗱，之前我哋都讲过啦，有厨房丫鬟噶嘛，咁有可能打扫嘅丫鬟啊， 茅厕丫鬟啊，专系倒夜香嘅。 呢、這个咧吓、啊，即系阿祖祖你真系好有慧根嘅。 系啊。夜香丫鬟咁啊， 有呢个咧就真系服侍老爷嘅厕所丫鬟。 哎呀，净系服侍老爷，即系递痰罐嘅负责。 嗱，因为咧即系你又要记得咯，我之前咧喺呢个百无禁忌时候都讲过，古代咧就唔系个个屋企有厕所噶噃， 系系系， 系啲大富大贵咧嗰啲人家咧先至屋企里面有厕所，咁即系有个套房咁样啦。阿老爷咧就喺屋企里面咧有个厕所啦。咁咧呢个大富大贵人家咧，佢啊巴闭到咧屋企咧就将个厕所装修到咧，哇！金马桶啊嗰啲，你唔知道以为咧系好巴闭，即系好靓嘅咁样。咁、个丫又就专登咧搵个丫鬟咧，就去专做清洁厕所嗰个嘅。咁、所以咧，佢就叫做厕所丫鬟。 我以为叫所长添。 嗱、啊，佢都系叫丫鬟啦。咁你估下呢个丫鬟负责厕所噶啦，佢做啲咩嘅？ 洗厕所咯。倒夜香咯，要攞出去出面倒噶嘛。 倒夜香有客， 唔系嗰啲冲。 倒夜香分得好细嘅佢。倒夜香有倒夜香嘅人嘅。 我估帮老爷清洁。 点解你要谂到呢啲咁嘅步骤嘅咧？呢、个东东 老爷，我做得老爷咯，我请得个妹仔咯，佢一定系谂住 抹下身啊， 仲唔系抹身啊？仲要咁污糟？ 我以为递下俾佢嘅啫，咩负责递痰罐咯。 好啦，清洁乜嘢啊？ 清洁 pat pat 咯。 唔系清洁 pat pat 啊！ 我唔知 即系老爷呢一样嘢都做唔到啊！ 以前系咪用草纸定系树叶噶？我唔知以前用咩 树叶啊？ 嗱， 定攞水冲？ 呢位东东，呢位东东，你又有啲围巾喎、啊！哇，真系讲到咧，真系好巴闭嘅嗰啲有钱人家咧，系啦。佢话喺西晋咧有一个首富，佢屋企咧即系华丽到咧就好似一个皇宫咁样嘅，而佢喺厕所你装修到咧靓到好似酒店咁样嘅，咁啊唔知以为咧佢系睡房。讲啊！啲人咧话：哇，呢个咪睡房啊？唔系啊，只系厕所。咁所以咧，佢就咧就会有一个咧，那个叫做厕所丫鬟，你服侍阿老爷去厕所。 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去到酒店咧，其实都有一位清洁哥哥啊、清洁姐姐递下纸巾、递下毛巾咁样嘅啫，应该系嘛？ 但系唔会喺入埋入边啊嘛。 系啦，嗱，这边厢阿老爷咧就咁样，跟住咧就做出啲动作之后。我完事啦，咁我妹仔咧就真系自动自觉咧走入去佢厕所里面咧，开完大之后咧，佢就攞片竹嘅片竹啊，用竹做嘅片。啊、 哇，咁介嘅？ 系咯，我即刻谂起。 佢会磨滑噶啦，你估真介嘅老爷，你傻噶？咁就会一下一下咁帮阿老爷个 pat pat 仔清洁啦。 我突然间心 哇，真系 惊 呕心噶，真系呕到冇人有。 系啊， 即系我即系话俾你听，古代丫鬟会系咁噶嘛。 我仲以为攞啲花瓣添啊，好香啊，花瓣又柔软啊。 系喎，花瓣其实都可，唔系唔知佢系咪敏感噶嘛？嗰度敏感咁敏感嘅地方。 我唔想知。 想阿老爷 pat pat 痕吓。 我唔想知老爷咁样 pat。 系咯，系啦，继续啊。 好啦，咁咧即系。所以咧就话，其实做丫鬟咧都好阴公猪，睇你调派到咩岗位噶咋？ 呢个系咪属于最惨嘅一个类别咧？ 你想嗱，我依家做一个好惨嘅，即刻大比拼。喺古代仲有另一个把鬼大奸臣咧，佢个丫鬟阴公猪啦。喺明朝嘉庆嘉靖嘅年代咧，有个大奸臣，佢个仔一出世咧，唔知点解咧就有气管炎。 哦，气管炎好小事啫。 嗱，周知报日咧就钳， 唔系帮佢绝痰啊， 肯定系绝痰丫鬟啊！ 哇！嗱呢个 即系简单叫佢谭丫鬟，姓谭嘅佢系嘛？ 唔系谭小鬟叫咩啦？系啊，呢个丫鬟就阴公猪啦。嗱，佢咧好巴闭嘅，一日都 kick cut two 噶啦呢个动作。咁但系咧佢又冇唔中意用个痰罐，咁点啊？当我喊嘅时候。丫鬟 手嚟接啊！ 擘大个口， 唔系啩？ 东东你真系古代人嚟，你真系 点解要擘大个口？有冇搞错 啊？真系个丫鬟就要丫鬟就要行到去嗰、那个奸臣个下巴嗰度，擘大个口，跟住嗰个奸臣就会操咗落去，唔准吐翻出嚟啊！你要咕一声吞咗佢啊！哇，真系惨不忍睹啊！呢、這个不知所谓死变态嘅真系，唔系我真系睇完我自己写都觉得好嬲，我真系好嬲。 好彩呢啲系古时发生嘅啫。 你唔知而家有冇啲有錢人係咁啊？冇人知噶，有錢就可以咁任性，不知所謂。 深证成分指数报10283点，跌4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11.94，瑞士法郎1.016，澳元0.715，加元1.337，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24。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嘅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同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一个强雷雨区正是向东南移动，并会在下午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渐转天晴和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15，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借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斜去观塘道。观塘道方向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康华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荃湾的和宜合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荫路的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另外窝打路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慢线仍然都是封闭，一大挤塞，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打 RTHK Chart， 由20组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彩蛋每星期都有，20只够不够啊？每个礼拜20个上榜位置，逐只音乐彩蛋同你揭晓。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寻常试认真做， 这样东西上面有数字的， 这一张东西不是个人都有的， 这一样东西 我知啦， 我怀疑是施培。 点解你 施疑佢咧？ 施培，可唔可以再讲一次？ 因为佢直觉觉得你个人自讲大话。 刁钻嘅游戏又点止咁少啊？你都想玩埋一份？ 逢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试认真做，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啊，有霸气过阿田、啊。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面嗰只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咪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12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咧去到1点15分啊！ 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Happy Friday 啊，仲有 Happy Easter 添啦，系咪？咁啊，大家可以嚟一个大点唱啊吓！咁啊，1872388，而家可以打俾我哋，网上留言继续无音欢迎。 好啦，收到我哋一个 fax 啊，呢度又写住啊，桂花田、早早同东东，你哋好啊 ！Hello，Hello， 想借我哋嘅美妙嘅歌声向 准备好未啊？ 系啦， 我点唱噶？ 系哦， 系啊， 好，你估赚钱咁容易啊？ 系啊， 啊，你真系啊，你想点唱就要唱啊啦，你又想点唱咧？向4月23号生日嘅靓妈咪爱卿啊，唱首生日歌好啦啩？咁诶考诶咁啱咧，今年咧佢哋唔喺香港啊，所以咧要提早咧后日咧就同妈咪庆祝啦，祝妈妈咧身体健康啦，每日都咁开心快乐。另外咧阿仔咧期待已久嘅 family trip 啊，即系家庭旅行咧，佢将会成行啦，咁希望一切顺利。 佢哋系啊，你知酸一酸，我冇份因为 唔系你排戏啦。 你唔谂下，你喺排戏之前，你去咗个马尔代夫， 一个六假期啊嘛，我记得 系啊， 真系唔闹唔得呢啲。 我想再去。 佢话咧，佢想祝佢哋一家三口天蝎座嚟噶，都系佢话开心快活感激感激啊，非常 系啊， 系啊，生日快乐 ，Auntie， 祝你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系啊，我呢度咧都有个咧系4月23号诶。嘅日子都係話，其實咧4月23号咧就係阿小雨點啊 ，Johnny 同馬彩雲咧相識21周年。 我記得，我記得，因為嗰陣時咧，舊年咧，佢 三 過俾我哋嘅， 係啦，3月23号， 係小雨點點會唔記得？因為我哋嗰陣時猛咁喺度扮唱。笑点落在伤心的背面，有首咁嘅歌㗎嘛。 係啊，佢话呢好开心啊，即係上去年啦，就即20周年嘅时候呢，即係大家都真係有读佢嘅点唱啦。咁呢哇，即係今次呢我真係有读嘅。咁呢佢就唔想错过呢个机会呢再次呢 fax 过嚟嘅。咁呢就希望呢可以点嗰首午夜吻别前。 係啊， 是点头转高烧的爱意。 天飘晒雨。 够啦够啦， 系啊！诶，佢话要代佢说出，唔使啦，其实你自己翻去讲都得啦。呢啲 讲咩啊？ 老婆52013140，你的小雨点 52013140， 老公想啊！咁同埋咧，祝丰收快活人呢个节目咧蒸蒸日上嘅。 谂住好啊，多谢 Johnny 啊，系咪啊 ？Johnny 啊，小雨点 Johnny， 希望你哋永远都幸福快乐啊！吓， 系啊！ 我呢度咧就有 Tracy 啊，佢就话咧，可唔可以帮我读呢个生日嘅点唱啊？因为下个星期四咧就系我闺蜜兼仔仔女女嘅契妈 Vicky。Ho 嘅生日，哇！眨下眼啊，我哋相识咗超过30年啦，超过30年嘅好朋友啊。佢话咧喺人生之中咧，即系一定会有啲起起跌跌噶啦。多谢你咁多年嚟嘅扶持同埋关怀，全部咧都默存心中。今年咧就想送佢一个生日嘅惊喜，整一个大气电波送上至诚嘅祝福。喺度咧要祝阿 Vicky 生日快乐，永远要幸福快乐，同你嘅老公咧要甜甜蜜蜜仔仔，亦都即系阿 Tracy 嘅契仔啊，要见。健康成长咁话，30年嘅友谊真系 不得了啊， 好好矜贵啊！好，所以你有呢个友谊，你唔好中1亿啦。 我真系啊， 等我中1亿啦，系嘛？ 有 点啊？无端又攞埋 讲， 又 讲 翻呢啲嘢， 你 断咗噶啦嘛。 OK， 好啦，呢度 Regina 咧就话啦，宝祝咧4月15号啊，老公啊，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佢为咗头家咧，辛苦工作啦，努力赚钱咧，俾佢哋用。想点唱啊？学友嘅歌，每天爱你多一些。老公，我爱你啊。 跟住咧有阿 Vicky 啊，点唱俾你？听啊，何远东，佢话咧，因为咧，其实佢话佢有好多乐队都中意嘅，一啲韩国嘅团体又有啦，太极又中意 ，Leon 又中意，哥哥又中意，佢话拣咩歌都得嘅，但系咧就想将呢一个点唱咧送俾何远东你，希望你喺演艺事业度大放异彩啊！佢系 Vicky， 好，咁我都有一个咧点唱系点俾黄耀祖嘅， 好好啊，嚟， 系啊，就系、是、石永诗咁样啦，咁咧佢就话咧，佢喺个商场度见到你。啊！佢话好想同你打招呼啊，但系咧佢又惊咧，即系好似白撞咁啦，咁佢咧就打消咗呢个念头。 咁又唔会，我讲咁好咯，风骚快活人咯， 系 啊，系啊，每朝都听你嘅。其实一嚟咧就话我每朝听你咧就知噶啦。 就知道， 如果佢唔系每朝都听你嘅话，咁咪系讲大话咯。 哦， 佢可能只不过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好靓仔。 哇，如果呢个咪讲大话，更加 咁啊，一定系认错人啦，即系高大点会 系啊？ 系啊， 咁 系啊，咁啊就祝大家都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咁样。 系啊，下次见到我哋咧，真系过嚟拍我哋就得噶啦。 系讲风骚快活人呢个几好，唔好拍，唔好拍。 暗号啊，风骚快活人 系啦， 风骚快活人啦， 冇错啊。 好，呢度咧有 Angel 啊，佢话咧久违咗啦，三位，佢话听日咧，即系话今日啦，放假咧会留喺屋企咧陪住我哋啊，因为咧假期佢嘅细佬咧，佢哋咧都分别咗去咗旅游，咁咧佢哋咧希望佢哋可以玩得开心啲，同埋食得畅快啲。佢同妹妹 Alice 咧就会留守大本营继续开心嘅，更加咧要祝福咧住院啊已经好多个月啊嘅中心 PA 啊早日康复，咁身体健康啦，俾心机啲，加油啊你咁。好多谢 Angel 你即系可能久违咗我哋，可能假期先听啦，都多谢你假期都陪住我哋，我哋都陪住你啊。 呢度咧有金英啊，佢咧就话咧旧年咧我都系差唔多呢个时候咧点唱俾我朋友听噶，佢叫做 Carrie 琪琪，4月21号咧就佢嘅生日嚟嘅。旧年咧就第一年啊喺大气电波度咧祝佢生日快乐，好好运地啊，豪仔咧就读咗首生日歌俾佢听，我要录低俾佢听噶。其实你同随时听翻重播都得噶。佢话 Carrie 咧听到之后咧觉得好惊喜啊，今年第二年啊都唔例外，又想喺呢个大气电波送祝福俾佢。不过豪仔咧放假读唔到歌。呢句真係有 taste 啊！ 係啊係啊， 我咧就想阿祖祖，因為劇帝祖祖唱歌都好好聽噶。嗱，但係首先嗱，我有個問題先，金英。你唔好攞我唱歌嘅歌声同埋豪仔唱歌嘅歌声嚟比较喎， 冇撞眼望冠咁解啫嘛， 咁我会好伤心噶喎，同佢同一格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 Carrie 听啊？要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又美丽，要做个开心快乐人，烦恼远离佢，日日行街 shopping 爽啊！希望读出啦，祝埋大家复活节快乐，咁多人生日，我哋一齐唱翻首， 嚟 合唱翻首生日歌啦， 一人唱自己想唱嗰个啦，好唔好？嚟啦， 版本都得，唔使夹噶。 一、二、三， 恭祝你福 寿与，你继续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呢个人咧，呢个人好得 人。 咩事啊你？想点啊？ 卖弄。 卖 龙歌艺，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我哋稍后会继续读咧。Just between you and me, when I hear your voice, I know I'm finally free. Every single word is perfect as it can be, and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When you lift me up, I know that I'll never fall. I can speak to you by saying nothing at all. Every single time I find it harder to breathe, 'cause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Every day you're saying the words that I want you to say. There's a pain in my heart and it won't go away. Now I know I'm falling in deep, 'cause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Every as it can be, 'cause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桂 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系啊，继续咧有呢个点唱环节嘅。 系，我知道你今日收到好多 order 喎。 系啊，嗱，系我一定要快啲咧，即系讲咗先。系我阿妈咧， 系、 就是、 Auntie 你好 ，Auntie 你好啊， 同埋 Auntie 啲同事啊，系咪啊？ 方姐同埋方姐嘅所有同事咧。 哦，你妈妈系方姐， 系大方啊，佢叫 大方啊， 系啊， 佢真系叫大方、啊， 好大方噶、 啊。咁梗系啦，由个名到个 生咗你出嚟都知道啦。 系啊，同埋 好大嚿。 我突然间唔知好想讲，佢属牛噶，佢成日都话自己咧系咁。牛命、啊、 爆你阿妈属牛，介唔介意噶？都系女士嚟噶、 哎。我都讲咗啦，讲得出嚟就即系等佢啲同事一齐开心下啦。 系啊，系 啊, 啊，大方妈妈，我哋咁叫佢啊，好嘛？大方妈妈， 系啊，我阿妈好想咧点俾大家嘅，咁大家工作顺利啦，开开心心啦。佢有写歌名噶 ，send 俾我就系《风雨同路》，徐小凤唱噶嘛。 好啊，我哋一阵睇搵唔搵到、啊。 系啦、啊，一阵搵到咧就尽量啦。咁然之后咧，我继续咧就读咧有好多 facts 啊，咁样。咁呢度咧就有个Candy Mark， 咁佢就话咧好多谢咧。即系喺年半之前咧，咁佢就即系寄咗封即系写咗个 fax 啦，咁就系祝贺咧佢爸爸咧90岁生日快乐嘅，咁咧爸爸咧就喺星期日咧就已经安息主怀啦，咁大家咧就好怀念佢啦，咁佢就希望咧即系透过呢个点唱咧就多谢大埔东华三院五若如护理安老院嘅全体员工啦，咁过去五年咧咁对佢爸爸嘅悉心照顾啦，尤其咧系过去最嗰3个几月咧，咁即系因为爸爸咧身体唔系几好啊，咁但系咧咁多位职员咧都提供咗协助同埋关爱，咁好多谢佢哋嘅。 系啊，呢度咧有一个咧唔系太开心嘅点唱，佢就话咧甜甜要早，东东你哋好啊！最近咧我个孙媳啊，我谂系孙新抱嘅意思啦， 系 就小产咗 ，B B 冇咗，咁佢话咧成家人都好难过啊！而家希望咧佢可以快啲忘记伤痛，好好休息同埋保重。而今个月嘅28号咧就系我嘅外孙俊俊生日啊，祝佢咧要生日快乐，不过都唔好太伤心，安慰下太太啦。咁当然啦，呢件事一定系唔开心噶啦，但系我相信年纪轻。是嘛，系咪？应该咧，好快又会有好消息噶啦，唔好太唔开心。一家人咧又互相支持系最紧要嘅。 OK， 好啦，呢度咧有 Gary 妈咧就话你哋好啊，要补足4月12号啊，嫲嫲啦同埋哥顿同一日嘅生日快乐，祝佢哋。咁啊，老虎仔啊，哥顿咧今年9岁啦，希望咧佢学业进步，迈向美好人生。嫲嫲咧就要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佢系老爷啊，佢系老虎爷爷，想点唱？俾你听， 系呢度咧有位朋友好开心啊，佢叫郑以清啊， 系 佢真系比中六合彩更加开心啊！ 哦，好，咁佢又唔使中啦，因为佢比中六合彩都更加开心，又系留翻俾我中啦。 系因为咧，佢等咗五年咧，佢终于上到楼啊！ 系啦，恭喜真系真系由心祝福啊！ 即系谂下有啲咩比起佢中一亿啊，不过中一亿佢又唔使上公屋啦，系咪？即系佢可以买私楼啦。 唔好理啦，都好幸运啦， 幸运啦。 仲要咧话咧个单位咧环境又好好啦，咁所以咧佢都好开心嘅。不过咧系搬到有啲麻烦，好多嘢搞咯，咁样搞到咧就自己咧即系个精神都好紧张咁样。 你辛苦完之后，你就会享受噶啦，先苦后甜。 系啊，但系我哋 anyway 啊，都恭喜晒你啊！ 哇，呢个真好值得开心。我嗰日咧收到我朋友send 个 message 俾我，佢话我已经咧即系减价噶啦，减价嘅意思系咧，我唔介意住细啲噶啦，已经话好啦，200几尺我都杀啦，因为我想上楼啫咁样。但跟住佢就话，点解你200几尺都俾人哋抢咗卖咗先？我连200几尺都买唔到啊！ 即系佢抽中咗居屋， 又唔系 私 楼 嚟嘅，即系话睇啱个单位，但系咧就即系迟留一步。 系啊，都佢话200几尺都唔俾我买，真系好惨啊！咁样大家都辛苦啊，加油啦！唯有讲。 啊 ，Ede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咁啊想补足咧4月16号啊，妈妈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同埋咧想请啊。唱迎春猪嘅女高音桂花莲姐姐咧，就唱一首生日歌俾佢妈咪咁样， 好啊， 系啦， 好啊， 哦，好一个好难噶， 系啊， 去唔到呢个生日落去， 啊、 好啦，祝伯母 Auntie 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to you。 其实你唔使咧啱音噶，平时坐喺 panel 嗰个位嗰个男主持咧唱歌从来都 唔啱音噶。咁我都唔想同佢一鉴啊！你话斋系咪先啊？ 你啱，你啱，你啱，我哋唔好同佢一般结识。 系咯， 阿光咧就喺度点唱啊！佢就话咩歌都得噶，因为咧佢嘅爸爸咧呢排咧入医院嘅次数咧越嚟越多啊，全家人都好担心啊，好希望爸爸咧可以 身体健康，麻烦晒，有一啲都唔麻烦，我哋都祝阿光你嘅爸爸咧要身体健康啊吓。 好， 系继续咧，就仲有呢度咧，就系坤坤嘅，咁佢咧就话啊，豪仔去咗台湾，唔知系危险咧，咁就叫佢咧小心啊，咁快啲翻嚟香港。咁咧，琴日咧好重要啦，就系佢妈咪阿琴姐生日， 琴姐生日快乐， 系啦，琴姐生日快乐。咁呢度希望咧佢老人家咧应该而家听紧嘅，咁咧就好开心嘅。不过咧阿琴姐就话咧，哎呀，嗰度年过七十啦，要低调啲，咁啊，所以就好低调咁样就攞个 fans 嚟咯。咁阿坤坤就咁啊，另外咧佢就收到咧佢好朋友阿云太咧传嚟好消息，佢个女咧阿子莹结婚，咁咧就替佢好开心啦。 恭喜 晒！咁喺呢度咧就祝佢咧婚姻美满啦，万步人生路。咁仲有咧阿云太个小芬咧4月21日生日快乐，同埋嚟紧仲有一个靓靓外母，做喜事顺顺利利。仲有咧佢老公阿坤仔咧应该系听紧风骚嘅，咁佢就好想讲老公同你 say 声 hi 啊，我系君君老婆啊，唔该。 哇，好 sweet 咁啊 吓，佢系君君， 系 啦 ，OK 系 呢度咧。就有张永聪啊，佢就话君子谦谦嘅阿祖，我自己读完都笑啊！ 有冇争个艺字噶？ 冇啊！君子谦谦嘅阿祖，从来都冇人咁样形容我啊！活泼开朗嘅豪仔。哇！呢、這个动出 啊， 系啊，咁佢都系我哋节目嘅主持嚟噶嘛。但系阿天嗰个我唔讲啦。 咩啊？ 你好想知啊？ 讲讲讲。 天生跟住通常会配合边两个字噶？ 天生丽质咯，难自弃啊！ 系你先讲错，即系讲唔到噶。佢咧就话 唔知咩好人咯， 系啦，日行一善 系咯。 佢话我想点唱陈奕迅嘅《与我常在》俾我嘅兄弟啊李嘉琪听，希望佢可以开开心心。除非你是我， 冇人叫你唱， 佢话想听啫，而家俾佢听到咯未？ 哦，好啊 ，OK， 好啊。 系啊，我呢度仲有啊，就系咧。Connie 公公咁佢就話咧，我係 Connie 啊，舊年打個電話入嚟嘅，咁當時咧就係、是、幫忙咧大家幫忙啦，咁點唱咗俾一首認識咗超過40年嘅老友琪琪 Maggie 聽嘅，咁咧因為咧聽日即係20號啦，20號即係。 听日咯， 系啊，而我又唔知咧，可唔可以咁好彩打通个电话？如果你听日打嚟就唔通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度咧就恭祝阿琪琪 Maggie 咧生日快乐嘅。咁咧佢好想同佢讲嘅，旧年都好想同佢讲嘅，但系唔系好方便。咁今年咧就好想同佢讲，老友生日快乐，多谢你无论任何事咧都咁支持同埋鼓励我，爱你同埋伟爷咁样嘅。 OK， 好啊，呢度咪咪啦，佢就话咧祝阿思浩咧生日快乐，佢4月24日生日噶，祝佢身体健康，多谢我。咁啊，另外咧就Helen Mock 咧就话啦，预祝佢个4月21日生日啊，咁样跟住咧就佢会同屋企人咧就去番禺嗰个乐园咧，希望可以玩得开心愉快。嗱，你哋一定要读啊，系啊，知道啦，4月21日系你生日啊嘛，希望你都一家人可以玩得开心啲。 呢度咧有 Wayne Kim 啊，佢咧就话咧，我系小莹啊，我个 friend 咧何生啊，下个礼拜二翻新工，喺度咧借住大气电波，祝佢咧要顺顺利利，搵多啲钱同我去旅行啊，哦，唔该晒三位。佢话系个 friend 嚟噶，要搵多啲钱同佢去旅行。我觉得佢哋系有啲特别关 系 嘅。 系啊，佢话 friend 啫。 究竟小莹同个何生你有咩关系咧？ 咁呢度咧就有阿欣嘅，佢就想点唱俾咧佢老公。咁但系因为佢老公咧4月14日嘅时候咧工业意外啊，咁咧就俾一道玻璃柜门咧整亲啲手指咁样。咁咧喺度咧就想祝福咧老公佢终早日康复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恭祝大家咧生活愉快。咁另外呢度咧都仲有一个。就是咖喱蟹 Betty， 咁咧佢就 咖喱蟹 Betty， 我哋认识噶， 系啊， 佢今日煮过，我哋煮过咖喱蟹俾佢食， 我哋踩去到佢屋企嗰度食佢嗰啲嘢食嘅， 所以咧自此之后佢好惨，明明叫 Betty 咪好地地咯，而家变咗 咖喱蟹 Betty 哦，系哦，下次我都中意食咖喱蟹，可以去。佢话今日今日19日咧系佢大女雅媛20岁生日，咁咧 Happy Birthday 雅媛， 祝佢翻 翻我哋都有见过噶，大女啊，嗰阵 大女啊， 嗰阵时去咗外国读书一年啊，我记得系 哦。介绍我识咯， 介绍你识做咩啊？ 吓，介绍下 豪仔嗰次都系想识， 想识佢系咪？ 想识佢， 好想识佢， 好想识佢啊！ 系啊，完咗啦系嘛？ 系啊 ，OK， 好啊。呢个 Karen 咧就话啦，佢话咧早晨三位，复活节假期咧，听日咧准备咧就带呢个仔女咧去广州玩啊，而老公咧就冇假期啦，咁啊就等佢赚多啲钱俾佢哋，多谢老公啦，咁同埋祝我哋咧咁多位丰收快活人咧嘅同埋听众咧都可以开开心心享受呢个四日嘅假期啊！ 新年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今个星期咧。 啊，又要温书，又要做功课，好大压力啊！希望下个星期冇晒压力。我教你啊，而家大嗌三声，向住西边啊，大嗌三声，压力就走噶啦。因为你咁样做完，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傻仔，你会笑咗噶。 将啲压力送我归西， 唔好再翻嚟。归西嗰边咁样啊。跟住咧就仲有阿 Cherry， 佢就话咧，我想点唱俾我妈妈阿美听，因为佢啱啱做咗人哋二婆啊，顺便咧点埋俾自己听啦，因为我都升咗呢啊，做咗表姑妈。阿表姑妈同阿二婆， 表姑妈， 你哋好啊！而家我哋去睇紧好可爱嘅 B 仔啊，恭喜埋阿表弟做老豆啦！佢系 Cherry。 嗯 ，OK， 好啦，呢度咧，Ron， 啱啱先读你吓。 好，咁我读呢个先啦。Bonnie 咧就咁讲嘅，佢就话咧想祝福啊，将一啲嘅祝福咧送俾小妹嘅兄弟，保祝1月29号，哇，保好远啊吓，1月29号，同埋4月14号生日嘅 Brother Brian 同埋 Brother John。 系 ，OK。 5月18咧，同埋6月10号生日嘅咧就有 Brother Joe 同埋 Brother Edward， 仲有我挚爱嘅 Sister Belinda。逆流之歌系首选咁样话， 哦，尽量啦，好唔好啊？ 好好 嗱，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嚟。今日咧系复活节假期开始嘅第一天，希望咧大家好好享受假期之余咧，可以打个电话嚟点唱啊，话俾我听你哋喺度做紧啲咩啊？ 系啊，18723888亦都收到好多嘅听众咧慰问阿豪仔，放心，佢系去咗台湾，不过系安全嘅。Okay. 一阵听你哋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食环署正系测试一款由荷兰引入嘅新型捕蚊器，设计类似有蚊产卵器，并添加一种名为比丙醚嘅蚊虫生长调节剂同埋真菌，令蚊嘅幼虫唔能够成长。蚊由于受到真菌感染，几日之后就会死亡，达至控蚊同灭蚊嘅效果。食环署防治松鼠主任主管李明伟话：会先在2至3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做实地测试，大约2至3个月，预期今年底会在社区采用。强调新型捕蚊器属于辅助性质，不会取代现有的灭蚊方法。有业界代表认为，新型的捕蚊器是抑制蚊的繁殖，是预防措施，但若果蚊患爆发，第一时间仍然要用雾化处理。對於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草案免試引入海外醫生，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醫委會委員陳佩賢認為，醫學院國際排名是按照院校資源、文獻影響力等得出，未能反映學生水平。他說香港回歸之後是一國兩制，難以做到新加坡只承認內地個別院校的做法。陳佩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來自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內地的醫生只要通過執業試和實習就能夠來港執業，但若果他所屬院校不在免試名單就無法來港，除了不公平亦都可能有司法覆核。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委馬仲儀說，協會反對廢除考試，說若果培訓本地醫生還有大量不同國家背景的醫生來香港，可能為公立醫院帶來更多壓力。政府宣布簡化非政府機構申請發展過渡房屋的行政措施，樂善堂有意為九龍城樂善堂小學改建為過渡房屋，總幹事劉愛思歡迎政府的做法。他說由於現時土地用作教育，若果改建過渡房屋需要更改土地用途，涉及收取租金和補地價，他們在2月已經向地政總署申請豁免，如今政府公布新措施，既可以省卻金錢，亦都可以令程序簡化。劉愛思說，順利的話，期望明年第一季接受申請入住，整個項目可以營運大約2至3年。一項調查發現，中學生認為高中主修科為他們帶來不少壓力，在1至5分當中，整體壓力評分接近4分，中文科的壓力最大，達到3.54分。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在1至2月期間訪問750个中學生或者已畢業4年內的學生，發現受訪者普遍認為各科的課程內容、考核模式、專題研習是主要的壓力來源。組織建議政府擴大課程的檢討範圍，從整體高中課程入手，同時檢討各主修科和選修科，並在委員會加入學生代表，

继续咧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嘅，咁而家咧温度咧又热咗啦，而家29度啦，相对湿度咧81%，咁雷暴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嘅，有效到咧1:15嘅。 又热又雷暴啊吓，咩天气咧？ 即系焗咯，应该 会。系咯 ，OK。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8，复活节点唱嘅日子，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我哋继续读多少少嘅我哋之前嘅留言吓，有我哋头先咧喺度谂紧啊呢、這个字点读咧咁，我哋揾 咗 check 咗啦，叫。Rihanna 系啦 ，Rihanna 咧佢就话啦，祝大家咧复活节快乐。佢想点首歌咧就系、是、泰妍嘅四鬼，我系啦，咁我哋有机会就播啦。OK， 呢度咧就有佢话佢叫谢丽霞，想点唱俾阿晴姑娘同埋 B B， 仲有阿英听咁话，佢最想听阿容祖儿嘅歌，今日都有播过啊。 系啊系啊 ，OK。 咁呢度咧就有 Jojo Wong， 咁咧今日系佢生日啊， 生日快乐 Jojo。 系啊，好开心咧，佢今日有一班同事同佢庆祝啦，咁家姐咧。又俾咗祝福佢啦，一阵间咧，佢奶奶又请佢食晏， 咁 happy， 系啊，佢话多谢大家对佢嘅爱，咁、okay. 咧希望众生平等，同埋地球先生可以长寿啲。 好啊好好 ，OK， 呢度阿 K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老公阿超啊，佢今日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超哥生日快乐， 工作顺利，步步高升，知道佢工作辛苦噶啦，但系都要多啲抽时间咧陪下阿女吓， 我唔使陪佢嘅，陪个女就得噶啦，好大 方、啊、有阿女同埋佢一齐噶啦， 好好好，呢度咧有 Chi Chi。Yeah， 佢咧就话啦，啊 ，Hello 啊，三宝早晨啊，复活节开始啦，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啊，祝大家咧要花旦节快乐，系咪打错节咧？佢真系打咗个花字噶、哦，一朵花个花， 哦、 花旦节系咪有个咁样 鸡蛋？ 即系复活节嗰个蛋啦、 啊，咗嘅即系画花咗嘅鸡蛋， 好靓啊，有花纹啊， 系啊，佢话祝大家开开心心噶，我都冇咁读，大家都开心啦， 系嘛？ 我真系未听过花旦节啊嘛！ 好啦，我哋唔好浪费时间 听下啲电话啦，好唔好啊 ？OK， 好，复活节快乐 ！Hello， 你好。电话旁边应该我有我哋嘅听众啦，你好。 咩睇啊？ 喂， 系， 你好， Hello， 你好，我系陈太， 陈 太，你好， 你好啊，你三位主持 ，Hello，Hello， 早晨， 系、yeah ，早晨，早晨，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我想点唱《甜蜜蜜》俾我嘅女啦，同埋我未来女婿啦，因为佢呢个星期日21号举行结婚， 恭喜你，啊、你把声好后生， 唔系咯，唔知以为你咧就话啱啱唔知乜有咗啊，生 B B 咗，你以为我话你话点俾个女听？我以为你个女系3岁嗰啲， 系啊， 你 知 道都嫁你要系嘛？ 多谢， 哎呀，好高兴啊，做外母啦，系咪？ 外母系啊， 有咩心情啊？ 有外母见女婿，有冇口水对？但你认唔认？ 唔认，因为我日日都见到佢哋。 哦，但系呢个系好女婿 咩心情啊？ 咩心情啊？高兴咯吓，都等佢哋开心啦吓，都拍咗都几年拖啦吓。 啊，系大搞定小搞啊？小搞啊，个婚礼。 小搞，又系 小搞喎，你话。 咬到个嘴唇啫，系。 唔大搞啦，因为佢哋都中意简简单单，咁就book间酒店咁啊，晏昼cocktail 啊嗰啲咁样咯。 咁好好，越嚟越多人都会 都招呼亲戚朋友噶，系咪啊？ 有招呼亲戚朋友。 今日陈太，你准备啲咩先？ 准备啲咩啊？ 系咯。你有冇同佢阿女一齐？喂，不如一齐做 facial 啊，跟住一齐拣衫啊，跟住一齐扮靓啊 ，gel 夹啊，跟住 set 头啊咁啊。 哦，都有去揀衫，我哋琴日先至去試衫下。 係啊， 我覺得阿陳太係好 fit 嗰啲媽媽嚟嘅，應該係 好 fit 啊 ，fit 嗱都唔係噶，都為咗呢個婚禮，我都要減肥啦。 fit 過個女喂唔得喎喂！ 但係聽到你真係好開心啊，即係我覺得你係而家真係好著約啊，為個女女見到佢有一個新嘅人生嘅新嘅一頁。 係嗰啲金價貴唔貴啊？你買金嘅時候？ 因为佢话叫我唔好买金，咁我咪未俾一笔钱佢哋咯。 系啊，喂，要唔要契仔啊？系啊，我都想啊。 而家人哋多咗半个仔，咪使咩要你啫？ 咁又系， 系咯。 阿女叫咩名啊？ 阿女叫 Connie， 咁女婿又叫 Leo， 咁祝佢哋系啊，咁祝佢哋甜甜蜜蜜啦，开开心心。 OK，Connie、Leo， 祝你哋永远幸福快乐啊！ 预演同定你啲亲戚朋友讲咩啊？陈太， 多谢佢哋嚟临我哋呢个婚礼啦，吓， 系啊， 吓，系咯，系咯。 OK， 咁啊，祝福你哋啦，希望咧当天咧一齐顺利，开开心心啊，好唔好啊 ？OK， 好啊，好啦。 我想点唱埋我妈咪去下个月生日，咁就祝佢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 好啊 ，OK， 伯母生日快乐。 系，同埋唔好意思，我同埋祝埋阿陈卓莹佢听日都生日吓，咁都系生日快乐啦吓。 OK， 好啊，好多好多喜事吓。 系啊，即系开心咯。 好啦，我恭喜晒陈太， 恭喜陈太， 拜 拜，拜拜。 哇！喜事真系好开心啊，见到佢咧， 系啊， 嚟紧结婚啊个女， 系啊。 其实你系咪都好期待呢一日出现噶？ 系啊，你睇佢头先讲嗰串咩 set 头胶夹鱼唔知乜嘢 咧，好似写咗落时间表，同埋最紧要阿田梗系问金价贵唔贵？ 系咯， 如果系平嘅话，你买定啲先咁样系咪啊？ 系，梗系啦，金价平啲，梗系要买定啲啊。 咁如果嗱， 而家都唔知佢会平定贵。 你咁兴奋，第时阿荣荣结婚嗰阵时同你讲，阿妈我唔搞啊，我哋两个旅行结婚就得啦， 你 都唔好去啊。 你嚟饮得啦！ 我觉得阿田系会大排筵席，我梗系请晒我嗰啲朋友啦。 请晒你哋。OK， 好，听第二位听众 ，Hello， 丰收快活人， 喂 ，Hello， 江小姐， 系你好啊 ，Hello， 有咩想点唱啊，江小姐？ 点唱？我点唱？容祖儿嘅《世上只有》 系。点解想听呢世上只有呢首歌呢？ 因为弟弟今年升中派位，咁好紧张，好紧张咁样，多咗好多人争。 系 系啊，今年又真系争啲嘅，系啦，又真系多咗竞争啊。 系， 系 唔紧要嘅，只要信心就得噶啦。虽然呢个大抽奖游戏又唔系话你话系点就点嘅， 所以都已经其实嗰啲报分事啊，都搞掂晒噶啦嘛，报晒噶啦嘛，系嘛。 而家等六月结果咯。 系啊，等结果。咁还点都净系咩都冇得做咯，咁啊唔好担心咯。 系啊，去玩咯，呢几日假期。 系啊系啊，多谢晒啊！听日开始去玩几日。 哎， 去边度玩啊？ 去翻乡下拜山啊！ 哦，咁啊好啊，全家人都玩得开开心心啊！吓，thank you 江小姐， 好， 拜拜， 多谢， 喂，多谢埋我老公啊， 可以 嚟啊，嚟啊嚟， 多谢我老公 Raymond 啊， Raymond 有几好先？ 无限支持， 无限支持啊！甜笑啊，即刻 最紧要呢样嘢啊！ 系啊， 好， 多谢江小姐电话同埋 Raymond 啦，玩得开心啲， 拜拜拜拜。系啊，好开心啊！不过我谂咧，即系而家有好多嘅小朋友，头先都话，其实个小朋友都好担心啊。我谂咧，即系家长咧，有阵时真系会唔小心。露多咗个馅啊！就话啲小朋友会，其实佢哋好敏感嘅，佢哋都会知啊。其实爸爸妈妈可能好担心我搵唔搵到一间好嘅中学啊，好唔好嘅小学啊，所以佢哋又会大咗压力。但其实大家都放轻松啲嘅话咧，就全家人都冇咁大压力啦。 我哋电话唔好俾佢停，继续听啦。Hello， 丰收快活人。 哎呀， 系你啦，点称呼啊？ 我姓梁嘅。 梁小姐你好，有咩想点唱？ 我妈咧21号咧，即系呢个礼拜咧就生日，我祝佢咧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系，妈妈点称呼啊？ 梁太咯。 梁太系啊，喂唔知嘅有啲 系咯，有啲咩十三妹啊咁噶嘛。 我阿妈就叫碧莲， 咪就 系 咯， 莲姐系啦。 系啊，我阿妈就叫大芳姐， 系啊。 我阿妈叫贵妈妈， 系啊，梁太都好有气势啊，个名系咪？喂，梁太啊，咁样啊， 系 啊，咁有冇准备啲？ 系咩？ 有冇准备到啲咩活动同妈妈庆祝生日啊？ 摆翻两围咯， 摆翻两围， 打翻四圈咁啦，系咪啊？ 系啊，四圈，止嘅四圈。 系啊，妈妈唔满足嘅四圈系咪？ 系啊，四圈太少啦。 妈妈要打好多噶。 系啊，咁你哋会唔会真系送啲张俾妈妈嘅咧？咁会？ 唔会嘅， 落到场啊！大家公平竞争 啊！系啊，阿妈话落场无父子， 但系都唔希望你扣住佢只牌， 系啊，死女啊！我生日啊，咁啊，跟住就 唔觉意攋一攋出嚟啊！咦，阿妈夹到， 系啦，真系啊 ，call 你只牌咁样， 系啊， 系啊，平时一家人啊，会唔会都多咁样嘅，即系大型聚会啊，搞翻两围啊，一齐食下饭啊，咁样噶？ 会噶， 咁好啦，嗱，听日假期啦，咁啊可以一齐去玩啦，又去食饭啦，咁啊系咪？ 系啦， 系啊系啊， 好啊， 系啊，总之玩得开心啲啦，梁太，我哋都祝你啊，永远身体健康，龙马精神，生活快乐啊， 好啦，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好，提一提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先，因为咧有个新嘅呢个嘅天气消息啊，唔该，东东， 系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就去到今日嘅4点钟啊， 系啊，头先都去到点三嘅啫，而家去到4点啊，吓，留意住天气嘅情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明日花，泳儿。明日花是泳儿啊， 无用依稀，你如此神秘，寻泛起，再泛起，多飞，从梦境到梦醒，忘记，莫非朝与夕，蝴蝶不会明日美，睡念蝴蝶早死。忘掉怎想起， 上网搜索明日花，你通常会见到黐住嘅另一句昨日已开，又或者会找到一个人嘅。但泳儿今次呢一首明日花咧，其实系呼应紧明日黄花呢个成语。 从来没 作曲黄柏芬，爱你我，填词林若玲，编曲许书豪，监制宋世尧、曹格，泳儿嘅新作品《明日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啦，时间啊，去到就嚟，仲有10分钟啊，完节目啦。咁我哋继续听我哋嘅电话啦，好唔好？ 好啊， 好，电话号码18743888，风水白话人点唱有？ 好啊，你唔系话读你个点唱先嘅咩？ 哦，一阵间先 啦。好啊，好啊，我哋听咗电话先啦，唔好叫听众等啊嘛。 Hello， 你系？ 喂，你好，我系 Matthew 啊。 Hello Matthew， 你哋好。 Hello， 我打点解嚟点唱咧？想点唱俾我姐夫听，因为今日系60岁大寿啊。 哇！恭喜曬，喂，我哋真係好少呢個嘅配搭喎，打電話嚟點唱俾個姐夫，係啦，60歲大壽。 佢我個大家姐咧，下個禮拜咧又係60歲大壽，兩個加埋咧就120歲，所以特登打嚟點唱俾佢哋兩個。 佢哋60歲其實係啱啱步入中年嘅，係 啊， 係啊，好年青啊！ 有冇帶你哋去勞工處啊？ 咁啊冇啊，我帶咗去京都城市去睇煙花嘅。 哇！你呢個 細佬， 細佬真係好抵石喎！一齊去旅行就慶祝呢個60歲大壽咁樣。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大姐夫同埋大家姐咧，成日都请我哋一家人咧去周围食嘢啊，周围玩。佢两个好孝顺嘅，咁我想点唱俾佢听咧，希望佢两个女女咧都好似佢哋咁孝顺。年纪大啦，都希望我哋咧都系好好照顾爹哋妈咪咁样啦。 真系好有爱啊！吓， 我起鸡皮啊！你讲得好真挚啊，因为我想问你同系你同家姐个年龄咧相差几多年噶？ 相差好多啊，13年啦。 所以咧，即系由细细个开始咧，家姐同埋姐夫咧，即系好似睇住你大咁。而家咧到你都大个仔啦，佢哋就60大寿啦，两个都。所以你又照顾翻佢哋咁样。 系啊，希望佢每年都有机会俾我请佢去旅行啦。 真系好啊，最好每年都有机会俾佢请去旅行。 咩表啊？要唔要细佬啊？我做你契细佬啊！我都想去京都旅行啊！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啊，我都会照顾你噶。 你啱啱去完啊？咪啊 ，Matthew， 啱啱去完啊？ 啱啱去完啦，系啊，啱啱去到樱花，好开心。 哦，系啊，仲要睇埋樱花， 好多人啊咁。 都多人啦，不過係去一啲比較僻啲嘅地方，所以都 OK 嘅。 OK， 啱啊，揀得好啊。 希望你年年咧都有機會，即係同阿家姐姐夫一齊去旅行咯。我覺得咧，作為家姐姐夫都好感動喎。 啱啊，嗱，姐夫同阿家姐咧， 開心啦。 係啦，生日嗰一日咧，我哋預祝佢哋啦，60大壽，年年都笑到。好开心， 得 唔到个押韵添，系啊，咁啊好啦，都多谢晒 Matthew 你嘅电话吓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高兴喎， 好真挚， 系啊，我哋话好感动啊，吓，好感动添， 好惊啊，我头先即系差啲咧，佢再讲落去咧，我会憋出嚟噶啦， 你会憋出嚟， 系好感动啊，我觉得， 系啊 ，OK， 好啦，我哋诶读埋一点， 我即刻有个感觉，我都要对我姐夫好啲，我姐夫都对我好好噶，其实 系咪啊？ 系啊， 但唔系争13年咁多， 冇有冇冇， 几年啫。 系喎，姐夫都大我家姐一截噶。 哦，系啊， 姐夫过咗50， 会唔会爆晒？ 都做差唔多，可能13年。 哦，真系吓， 咁我就讲啦，姐夫 你冇照顧得我咁好啊！你照顧得我好啲，到你六十歲嗰年咧， 我就回贈俾你， 帶你去京都。 京 都係啊。OK， 呢度 Crystal 咧就話：你哋好啊，想點唱俾佢爸爸，因為咧佢聽日咧就生日啦，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啦！好多謝佢一直咧默默翻工啦，揾錢啦，為咗呢個屋企咧付出咁多啊！爸爸 ，I love you， 愛你嘅 Crystal 上。 咁呢度咧就有小繽紛啊！咁咧佢就想代埋細佬咧，就祝媽咪咧今日咧正日生日快樂，咁身體健康，青春常駐，笑口常開。咁咧之前咧佢哋一家人咧已經去咗櫻花主題嘅 buffet 嗰度慶祝啦。咁咧自己咧仲切咗個櫻花蛋糕，係啊 ，Auntie 生日快樂啊！ 係啊，呢度咧有威靈歐啊，佢話你哋記唔記得啊？上個禮拜咧豪仔咪話發夢嘅， 係啊， 跟住咧佢上次幫豪仔解夢啊嘛，好多謝你啊，幫我讀出啊。 佢話佢中意阿小馬。 係啊，但佢話咧發現佢即係聽我哋節目嗰陣時咧惹嚟好多奇異嘅目光啊！原來因為咧佢聽緊嗰陣時咧突然之間 Alex 又加入咗戰團啊嘛，佢話咧笑到個嘴裂啊，搞到咧所有人都以為喺條街度做乜自己喺度傻笑啊咁樣啊！佢話奉勸咧所有咧喺外面啊喺條街度聽風騷嘅朋友咧，大家要小心你哋嘅言行舉止，笑到咧係會失咗儀態嘅。佢話佢仲提議啊，不如你得閒咧揾阿 Alex 嚟加入你哋嘅戰團咧，應該會好好笑。其實我哋平時咧最好笑係一點到點二咧， 嗰個交界位， 個交界位 接更位 係啦。不過好多都唔出得街嘅， 唔好意思啊， 所以我哋好難一齊做節目嘅。 OK， 好啦，電話號碼18388啦，我哋風騷範圍。点唱 ？Hello， 你系喂 喂， 你后边、你系边个？ 吴家 吴小姐， 小姐 你好啊，吴小姐，有咩想点唱啊？ 冇啊，今日我男朋友生日， 系、男朋友叫咩名？ 阿文啊， 阿文 系 啊， 系啊， 拍咗拖几耐啊？你哋 系啊，佢开紧工，揸紧车，亦都保守佢安全啦、 哦，呢、這个最紧要，仲有啲咩心情嘅说话要同阿文讲咧？ 身体健康咯，仍然都可以同佢一齐啦。 哦，有冇计划结婚啊？咁样？ 未有咁快，啱啱先至同咗佢几年啫。 哦，几年 几年啫。 阿田啊，嗰阵时啊，跟咗阿华两个月咋，佢已经 plan 好晒啊，结婚要点搞啦？ 不过咧，真系听到把声好细个啊！你廿松啲啊？ 我你加多一倍啦。 三十几啊？又唔似喎， 四廿几啊， 四廿几， 咁咪好咯，揾到个好嘅另外一半， 系啊， 一齐开开心心。讲真，我哋话结婚啫，结唔结婚边鬼度重要啊？而家最紧要就开心。 转睇 佢细过我噶， 冇所谓 啫，讲咩啫？好人咪得咯，你系咪一个好人啊？吴小姐， 肯定系咯， 系啊， 你系一个好人，咪值得有一个锡你嘅男人咯。阿文就系啦，我话嘅， 系啊， 系。 咁祝阿文生日快乐 吓，系 永远都开心啊吓 ，thank you， 拜拜，吴小姐，拜拜，好。我哋听最后一个电话 ，Hello， 风骚快活人， 好 ，Hello， 杨小姐你好， 你好，系风骚快活人你好啊，几位主持， 你好你好， 复活节快乐， 有咩想点唱呢？ 我想点俾我男朋友听，因为佢今个礼拜日生日， 嗯， 系，男朋友叫咩名啊？ 陈炳全， 哇，陈炳全， 全哥，全哥，系。 全哥， 系啦，全哥，我开全名嘅你 系咯，系咯， 开心 开心嘅仔啊！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佢男朋友叫全哥。 系啦，冇错，同埋佢除咗生日之外咧，我哋就嚟结婚啦！ 咦，几时系你哋嘅大日子啊？ 系啊，几时啊？ 未知啊，不过而家 plan 紧咯，就系。 O K， 咁咪拣啲纪念日咯。如果你唔系隔计择日嗰啲， 唔好拣嗰啲纪念日啊，咁咪可以多份礼物啊嘛。 我谂住我系，因为我三月六号识佢嘅，咁我三月六号我谂住结婚、注册、兼职去旅行咯。 哦，系咯，出年啦，出年啦，系啊， 大约一年时间准备都差唔多。 系啊，系啊。 哎呀，恭喜你啊！期待嘛，呢件事。 系啊，我一定会公布天下，话俾人听。我终于结婚啦！ 仲要找到个笋盘，是不是笋盘嚟噶？全哥， 一定是啊！ 系啊！ 你问埋啲问题，即系点答你？点唔系笋盘呢？ 系，唔系咁佢个都系笋盘就系笋盘噶啦，杨小姐，杨小姐你都系个笋盘啊嘛，系咪？即 系佢系无条件咁样锡我，兼夹又无条件咁样呵护我。你话呢个男人喺边度揾 啊？真系啊，系，所以要开个全名，阿炳全， 系啊，陈炳全， 陈炳全啊， 而家杨小姐好开心， 希望预祝你出年做陈太开心心顺顺利利，好唔好啊？ 系啊，到你 plan 好结婚嗰啲，又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 好啊， 好唔好啊 ？OK， 一定请你哋食饼。 喂，好啊，要咁啊，多谢晒杨小姐， 系啦，拜拜。 拜。 真系听到都好高兴啊！ 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谁亦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好出错？谁亦有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活过。 关心佢啊，系啊，即系都多谢晒听众啦，留言啦，支持啊 ，Sammy 郑秀文啊，冲过去。 系啊，呢一首歌咧，除咗送俾啊 Sammy 之外啦，亦都要送晒俾我哋所有嘅朋友啊。 系啊，咁啊，下个星期咧，豪仔会翻嚟啦。咁我下个星期咧会放假一天嘅。 系啦，星期一我哋有串烧三兄弟。 系啊， 系啊，最后咧，我想咧祝阿吴业坤咧佢咧演唱会顺利啊。 系啊，多谢。